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海南島東南沿岸及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幾陣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及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323点，升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195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63， 日元 109.15， 瑞士法郎 0.898， 加元 1.212， 人民币6.393， 英镑对美元 1.412， 欧元对美元 1.219， 澳元对美元 0.774， 新西兰元对美元0.72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44美元，卖出1896.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各位听众，朝早6:08啦，哇！朝早嘅时间28度，唔紧要，但系紧要嘅系咩咧？酷热天气警告又生效啦吓，咁啊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提一提我哋啦。朝头早嘅时候，啲温度咧都系即刻会热一热噶啦吓，28度都感觉得到热啲嘅28度啊。大致天晴，不过有一两阵嘅骤雨，咁啊留意天气嘅变化啦吓。咁啊，寻日唔知道大家有冇夜晚嘅时候欣赏下呢一个月光啦啊，我自己都有睇到嘅啊，好彩咧，真系天公造美啊吓，咁啊唔错唔错唔错，咁啊觉得咧欣赏下啲大自然嘅。 样貌都是非常之好啊。好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喂你哋好啊！咁啊，今日啊喺直播室入边先同你哋见面嘅，都一样系嚟自白元浩我啊！ 晨光每日一格， 懂得放松咧好紧要，即系正如啊，原来我哋可以喺一啲嘅时间揾一啲自己喜欢嘅兴趣做一做，玩乐一下嘅。如果每一日都是掹得太紧的时候呢，只会有反效果，令到自己没办法放松，咁从而呢个人就容易转呢个牛角尖。凡事呢就好似我哋睇风景一样，宏观少少，唔好睇太狭窄嘅景色。宏观啲望一望嘅时候呢，个人心胸亦都容易广阔啲，咁处理一啲情绪嘅问题都会好啲。情绪同成功係有一个好大嘅关联喺度。点样可以控制到我哋嘅情绪呢？有阵时都系靠住我哋自己嘅意志。成功嘅人士往往都系容易坚持住自己嘅座右铭啦，咁啊贯彻始终，冇咁容易随风摆动。你又会唔会系呢一类人呢？你嘅意志够唔够坚定呢？嚟到星期四嘅时间，你原本计划嘅工作，一个星期嘅计划又有冇顺利完成呢？会唔会又喺度话自己啊，今个星期做嘢又争咗少少？定还是呢下你都会觉得我所有嘅工作都系继续按照住计划进行啊？咁所以呢，今个星期都系可以俾一个叻自己呢？如果要成功嘅话，每一件事我哋都应该按部就班，好好地同其他人合作，将事情做好。坚定嘅意志可以俾到我哋執行嘅能力可以更加强。嚟到星期四噶啦吓，2021年5月27日，大家加油啊！ 离开主流，挨死孤单，为了自由。擦过闹市，告别银色高楼，寻找空隙，让你遨游。大世界有没有逼你回头？活着是你多么的稀有。世上有足够人求，你要做你的领袖。谁人能松开手扣？来吧，万紫千红，你开花了吧？寻找终点线，来吧，地方天远，你找到了吗？哦哦哦上电脑散步，让的草原又充不迹伴你睡眠。加上墨镜化无名的天权，迟早掌声在你面前。有没有逼你茫然？迈着步独创出花色从前。世上有足够铜钱，你要有你的发现。谁人能松开手扣？来吧，万紫千红，你开花了吧？寻找终点线，来吧，地方天远，你找到了吗？人生的改变，来吧，让存在升华，你不需自怕。谁要这地球童话？离群吗？ 指千红，你挑选了吗？寻找终点线，来吧，地方天缘有各种分叉。 6:14，拍号自由意志，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这个朝早上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乜嘢叫做天才？就是放啱地方的人才咯。调翻转头讲，你眼中的蠢才，好可能都只是放错地方的人才。有啲科学家，佢哋五音不全；有啲画家，连一封信都写唔好。但系佢哋将自己放啱咗地方。所以成就非凡。史提芬史匹堡是一个好例子，因为他高中的成绩非常差，没有任何电影科系愿意收他入学。相反，他去了电影工作室，认真地学到他所需要的技能。后来他不但制作了很多评价极高的影片，更加成为家传户晓的大导演。而毕加索出道的时候原本是想做诗人的，结果他那些诗被极具鉴赏能力的斯泰恩夫人评得一文不值，于是他就回心转意。可能都真的要多谢这位贵妇的提醒，如果不是，这个世界可能就少了一位大画家了。其实所有人事物原本都是美好的，只是所属的地方适不适合他们而已。又譬如说，好美味的汤汁滴了落你件衣服上面，即刻就变成一滩污渍，而你觉得它是垃圾的枯叶树枝，只要它们放啱地方，埋在泥土里面，它们就能够滋养大地，长出能够带给我们健康的食物。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一样东西是没有用或者是卑贱的，任何的人或物只要放啱地方，都可以成为有用的可造之材。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最适合我们自己的人生舞台啊。 为何不肯？我没法放弃认真，沉望靠极平凡的天真，留在雾里扎魂，仍然好。就算天决定偏心那位天才，仍然为喜欢的工作喝彩。就算天跌下来，仍想。 早晨啊，朝早六点二十一分啊，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嘅骤雨，出边日间啊酷热噶噃。市区最高气温都会上到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今日都系炎热嘅一天，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咁啊，留意住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有冇谂过乜嘢叫做好命，咩叫做好运呢？两样，有啲人呢啊，觉得两样都有，好幸福，好快乐。呢啲人成日都会话：，唉，我话冇运，条命生得唔好。你呢？你自己又点谂呢？好命系点嚟嘅呢？是不是真的生成就是的呢？又试下换一个角度，从我们的身体来讲，好命是怎么来的呢？所谓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的身体，我们就可以奋斗。原来奋斗有健康的身体，又是成功的本钱来的。要有健康的身体，除了要注重饮食和运动之外，就是要有正常的生活习惯。而家好多人啦，都所谓系宅男啊、宅女啊，日夜颠倒，咁样嘅身体点会健康呢？所以原本你嘅身体系好嘅，但系你自己有冇好好地珍惜呢？有冇喺度怨？唉，条命生得唔好，但系会唔会谂，其实系自己嘅作息问题影响咗健康呢？有冇谂过？让别人快乐其实是一种的慈悲，让自己快乐其实是一种的智慧。有了健康的身体，心理的健康绝对扮演着重要的因素的。很多的临床实验都在证明，心理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健康其实不是只是靠医，不是只是靠药的。我哋嘅心底亦都相当之紧要嘅， 我哋能够帮人哋拎走大家嘅苦难，呢个系一个慈悲嘅心，系一颗善心，让人哋感觉得到你嘅存在。我哋多啲关心别人，给予帮助，呢个咧就系叫做好心肠。好心肠嘅人，原来又可以容易得到健康嘅，因为我哋快乐咯。观念亦都影响咗决定，决定又影响咗行为，行为又影响咗结果。每一样嘢其实都系环环相扣。我哋嘅生命入边啊，可能亦都好多时咧会俾社会上面嘅忙碌啊污染咗我哋嘅健康，会令到我哋觉得，哎，有好多嘢我哋要出去应酬，大鱼大肉嘅。我哋好容易咧会同人相处嘅时候，因为一啲说话破坏咗大家嘅关系同埋感情，又系伤咗怒气，又影响咗健康。一啲好嘅人亦都会讲一啲好嘅说话，亦都唔会特别啰嗦，唔会抱怨，适当嘅关心，亦都唔会喺说话上边开罪其他人。好嘅人做一啲好嘅事情，而好嘅人原来又会经常检讨住自己嘅行为噶，等自己感觉得到身边嘅人咧互相彼此系有爱嘅。每一种事情都系有佢哋自己嘅原因嘅。人生都有好多唔同嘅阶段，我哋成日都话生老病死。如果每一日咧，我哋都喺度谂生老病死嘅关键嘅时候，可能我哋会更加懂得我哋现在嘅时间。有啲嘅朋友虽然我哋唔系经常联络，但系喺我哋互相接触嘅时候，又好似咧感觉得到好多快乐嘅感觉。喺你今日嘅生命入边，会唔会都有好多嘅幸福，有好多嘅快乐？会唔会因为呢啲嘅快乐同埋幸福，令到你亦都会有健康嘅身体呢？如果我哋要成功嘅，我哋要快乐嘅，原来好多嘢咧都系唔需要金钱啦，又或者系好多嘅利益都唔需要，好多嘅叫做富翁，佢哋都会分享，原来佢哋最想得到嘅咧就系时间，最想换翻嚟嘅。买回来的就是健康和快乐，不过这些呢都是没办法买回来的。所以呢，当你在想自己的命生得好不好的时候，不妨不要用自己拥有多少，不要想自己拥有多少的物资，而在想一下我到底拥有多少的快乐，我到底拥有多少的健康呢？ 记得同。 好快脆呢，会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啊，咁啊听埋新闻报道翻嚟之后，继续黐住二台同埋普通话台。朝早嘅时间继续有白羊留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同你一齐见下面，一齐倾下偈，一齐听下歌。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一个轻轨设施发生枪击，射杀八人之后，枪手死亡。当地警方话，相信枪手是圣克拉拉谷交通局雇员。当地清晨在圣何塞一个轻轨设施开枪，造成严重死伤。受害人包括其他交通局雇员，由交通局营运的轻轨早上服务受到影响。发生枪击的轻轨设施是一个控制中心，用于维修和摆放轻轨列车。澳门首次发现有人感染新型病毒印度变种病毒株，患者是澳门居民，已经完成接种两剂疫苗，日前由海外返回澳门之后确诊新型肺炎。澳门应变协调中心表示，相关确诊病例接种疫苗之后仍然感染病毒，估计是因为完成接种程序未够14日，以致不能够产生足够免疫力，但患者屬於無症狀感染，顯示疫苗仍有一定的保護力。政府宣布預計郵輪公司最快7月底開始可以舉辦公海遊。當局說，無論船員或者參與的本港居民都要完成接種新冠疫苗，船員要定期接受檢測，乘客要出示登船前48小時的陰性檢測結果。如果在郵輪行駛期間發現新型肺炎懷疑個案，行程要立即暫停，郵輪要駛回本港碼頭。有郵輪公司表示，到時會安排一星期三班航班，並採取防疫措施，乘客登船前亦要領取人流密度監測器。星夢郵輪的雲頂夢號預計6月底港，完成船員檢疫之後7月起營運。郵輪全船房間和公共區域會有先鋒系統，每小時換氣量達15次，空氣再由獨立通風系統排出。兩名居民組織義工涉嫌在2018年立法會九龍西補選以派發福袋，誘使選民投票給民建聯鄭永信。兩人早前被裁定串謀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罪成，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各被判囚8个月，其中一名被告隨即提出保釋等候上訴被拒。兩名被告其中一個人曾經出任民建聯主席廖慧瓊的兼職議員助理，另一個人是海麗之友社的義工。暫委裁判官指出，兩人經審訊之後才定罪，定罪後索取的背景報告亦都顯示他們毫無悔意。暫委裁判官又引述另一宗案件的判詞指出，選舉舞弊公然漠視選舉的神聖，如果輕判會令到制度崩壞，令到市民失去信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周末同下周初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探索粤语文化嘅保留同传承，日新月异。 做粤语配音咧，要 keep in mind 一样嘢啫，唔系直译，而系要化，将嗰啲对白变做日常生活。本身系讲粤语嘅话，佢会咁讲嘢嘅。 突破社会对残障人士嘅黑板印象，自强号列车。 平时你坐喺轮椅嗰度，限住咗好细嘅空间。我坐住个帆船，同埋一个健全人士坐喺船度都冇分别嘅。出到大海之后咧，嗰种自由嘅感觉比较强烈嘅。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Gigi， 你觉得波城有啲咩优点值得你欣赏呢？ 一开始有着姿态型 T 已经令我加咗2000分啦，跟住有幽默感啦，同你倾偈都好开心。 我是 Gigi 张曼芝，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4，我是你的后援会。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諗一諗，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翻到嚟朝早6:36啊！早晨啊，林慧芭比。 早晨啊，小白白元浩。 你好啊，点啊？朝头早而家出边酷热天气警告、啊，有冇吓热辣辣嘅感觉啊？ 我咧暂时就冇热辣辣嘅感觉，因为我仲喺室内啫，我仲喺屋企。咁屋企咧呢啲季节通常都会开冷气啦。其实咧我自己之前咧都有个标准嘅，即系话如果个日间嘅温度咧唔系太热嘅时候咧，其实屋企尽量都唔好开咁多冷气。因为咧即系知道自己啲体质都麻麻地啦，又即系个人嘅体质好多时可能比较湿重啊。咁啲中医就话咧，本身已经坐开写字楼嘅人咧，因为由朝到晚都凉住冷气啊嘛。咁所以呢，如果再係咁樣長時間24小時都係大部分時間喺冷氣房呢，可能就對自己本身個身體唔係咁好啦。咁再加上我呢啲人呢同你唔同啦，最大分別就係我好少運動㗎嘛。 咁好心你做多啲啦。 我會㗎啦，我都向你學緊嘢㗎啦。但係呢即係真係要嗰個運動量呢多到呢你係可以譬如經常都出緊汗啊咁樣啦。咁我諗我最近最多嘅呢個出汗消耗量呢就係喺個街嗰度行呢，已經基本上曬到出曬汗啦。咁、我唔知道係唔係真係可以排到少少毒啦。喂，咁但係點解講咗咁耐呢一樣嘢呢，即係又講涼冷氣又講出街呢，其實呢你頭先呢就啱啱咪話好熱嘅，覺得出面 係呀酷熱天氣警告嘛。 係啦，其實呢成日啲一朝早呢都聽到話酷熱天氣警告呢，亦都係呢叫大家呢係要慎防中暑嘅。你知啦，中暑可大可小㗎嘛，有啲人可能呢轻则就头痛啊，或者係唔舒服啊，呕吐不适啦，重则呢係真係可能会导致休克啊、昏迷等等，随时呢对生命係有危险同埋有威胁㗎喎。咁所以呢，特别係我呢一类人呢，我就好小心嘅。因为呢原来有研究报告话呢，越凉得耐冷气嘅人，即係越经常处于冷气地方，兼且缺乏运动嘅人呢，完完全全係讲喺我呢一类呢。 係囉。 嗰股嘅身體狀況咧，原來咧係會比較虛弱嘅、哦，因為咧就係、是、話我哋咧成日喺嗰個嘅室內温度咧，如果係比較涼啲啦，咁、你一出到去咧，對於個周遭環境嘅適應能力咧，同埋個皮膚啊或者係個身體嘅狀態咧，對於嗰、那個突然之間突如其來嘅熱力咧。嗰、那個嘅適應能力咧係會比較慢同埋比較弱嘅，咁、於是乎咧就由於呢一個問題咧，我哋呢一類人咧係特別容易中暑嘅。 哦，係唔係即係好似成日都話即係廣東人成日都講，喂，你坐慣冷氣房啊，出去曬下都暈㗎咁樣，即係類似咁樣喎、 哦。都可能是的，其實呢它都有少少的特質的，譬如說隨著平時不是成日運動的人，或者是本身呢手腳都很容易會冰冷的人、又或者是呢如果你摸它的腰部啊，即無論是前腹定還是後腰背的位置呢，你都覺得是涼涼地，即老人家咪成日都說、肚痛呢就通常都是個肚活動的， 入風啊那些吹動了個肚那些啊， 咧咪會話叫你搽啲油咧，等你個肚暖啲嘅。咁原來咧，其實有呢幾個特徵嘅人咧，係比較容易中暑喎。諗下大家記住啦、如果你都有呢啲咁嘅特徵咧，就小心啲啦。咁、所以咧，中醫師咧都提議咗咧，有一啲簡單嘅方法咧，係可以令到自己即係如果真係中暑唔舒服嘅話咧。是可以令到你會好啲嘅。嗱，當然啦，如果你已經係唔舒服到一個地步，你自己覺得係維持咗一段時間，你都解決唔到，當然係要即刻去求醫，即係去醫院啊，去診所、去揾醫生幫。咁如果你純粹只係，因為有啲人真係會嘅，曬完一個晏晝咧，可能喺翻到屋企頭痛啊，或者覺得成個人都好滾嘅咧，咁你就可以試一下咧中醫教我哋嘅一啲消暑方法。 嚇！食西瓜，食西瓜，食西瓜。 其实咧，如果俾住我咧，我都会嘅。同埋我妈以前教我咧，搵啲西瓜皮咧，即系你系去晒啲西瓜肉之后咧，咪整一块皮嘅。咁咧个西瓜皮咧，如果你雪冻咗咧，咁你唔雪冻都凉凉地嘅，雪冻啊更加冻添啦。咁咧你可以咧攞嚟咧，敷下嗰啲你譬如晒得好热啊，或者个身体好唔舒服嗰啲位置咧，嚟到散下热嘅。咁其实咧，中医提供嘅呢个方法咧，都系散热用途嘅。不过咧。我一睇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可能即系屋企如果有个浴缸咧，或者有个浴盆咧，就会容易啲做啦。因为咧，佢系需要咧，你系留咗一缸水先嘅， 冻水啊，定系暖水会好啲啊？ 其实佢就建议咧系暖水。 嗯， 系啦，即系唔好太冻，因为你太冻咧又唔得嘅，好容易冷亲嘅。 同埋太冻咧，好似话成日都话咩？如果啲小朋友发烧。咁啊話要用啲暖毛巾去到幫佢抹嘅，咁啊，因為暖毛巾可以令到我哋嗰啲皮膚毛孔擴張啊嘛，咁啊令到啲熱啊散得更加快。如果凍毛巾咧，嗰啲皮膚啲毛孔咧就一抹嘅時候散曬，咁啊啲熱咧仲塞叫做焗住喺入邊咁樣噶嘛，我聽過。 係啊，嗱，你呢個講法就啱啦，就係唔好將啲熱焗住喺入邊。咁所以咧，其實咧，呢一個解決中暑方法咧，中醫嘅角度咧就係話希望咧皮膚嘅嗰啲嘅毛孔可以張開啊，咁、然後咧就等嗰啲陽氣可以散走，即係所謂陽氣，即係你嗰啲好熱嗰啲曬咗太陽嗰啲熱氣咧喺個身體入邊可以散走啦。咁佢就話咧，你基本上開咗缸水之後咧，你嘅四肢要趴低嘅，即係譬如點樣呢，如果頭向下啦，咁然後咧就係膝頭哥係跪喺度咁樣嘅位置啦，然後兩隻手咧亦都係嗰個手踭係掂住個浴缸底嘅、即係你沖涼盤好、浴缸好啦，即係總之你要浸到水啦。咁咧就係、浸四肢喎。你係可以 浸啲手手腳腳。 系啦，浸啲手手脚脚，就喺啲手手脚脚嗰度咧，就系、首先咧就系、梳咗嗰啲嘅阳气出嚟先。咁跟住咧，其次咧，嗱，咁当然呢一个动作唔需要维持好耐嘅，即系可能大概10秒、20秒咁样啦。咁然后咧，你就可以转一个姿势啦，就系、浸半身。咁但系你嗰个半身咧，就大概去到胸口位置就可以噶啦，即系唔使浸过膊头位，唔使浸埋颈嘅，未去到咁样。咁咧，你就可以即系将自己嘅半身去到心口位置以下嘅地方咧，都浸下水。咁原来咧咁样咧，都系有助帮手系解暑喎。嗱、不过记住记住啊，头先讲嘅咧系浸一啲暖水，唔好过热嘅水，即系你唔好谂住哇，熟咗自己，你知道啲人咧。冲凉好中意冲到自己啲皮肤红晒啦， 觉 得好 噶嘛，唔需要咁樣嘅嚇，亦都更加唔好衝凍水涼，即係呢一個唔係一個好嘅方法嚟嘅。通常咧試過啲人咧都會講過，你突然之間衝凍水涼咧，同你嗰個温差咁大咧，你就好容易會頭痛啦。 嗯， 因為你將個血液循環咧，你可能刺激咗啦。你譬如你個身，我當你淋浴嘅時候淋咗個身先啦，咁你凍水令到你突然之間哇個人好滾咧，你淋咗落去咧，咁你突然之間點解頭痛咧？就因為你個循環可能啲血上曬個頭嗰度啦。 嗯， 咁就好危險噶啦。 哦，咁啊呢啲真係要注意啊，特別咧係天氣叫興嘅時候啊，即係夜晚翻到屋企點樣可以令到自己降降温咧？呢啲辦法大家都可以待定喺袋啊！ 嘅，同埋咧，我覺得小白頭先一開始嘅時候咧，那個方法係最 work 嘅，就係做多啲運動啦。係 啦，做多啲運動啦，咁啊，等自己血液行得好啲，啲熱咪散得快咯。 好啦， 好啦，唔該曬，轉頭見。 拜拜。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百科。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住日本的新闻消息呢？就话到阿森田公子有一个适应障碍症，咁啊要休息啦咁样。好啦，适应障碍症系啲咩嚟嘅咧？发生嘅原因咧都系同压力有关嘅，即系例如对待压力嘅时候啦，用咗啲唔好嘅方法啦。可能佢嘅压力咧会嚟自唔同各方面嘅，工作啦、学业啦、婚姻啦等等等等嘅。例如有些人可能是病了又或者失业，那么压力就可以突然间急升的。在病情上的适应障碍症，那么发生和这个压力的事件其实也有密切的关联。病人在事件发生之前其实是一切如常的，即是通常一件事件发生大概一个月之内就会出现这类型的症状，如果解决不了的话，有机会这些症状就会继续下去的。适应障碍症的表现以情绪方面的叫症状为主，例如会成日焦虑、烦躁、很多事想、心情成日都很低落，甚至乎就会影响了失眠、食欲不振等等，更加会影响你的行为，有机会你会形成了一种就是逃避、甚至乎反抗，例如会牵涉到就是逃学、打交、这些、的情况的。剛才說過，病因都可能是因為壓力突如其來的改變令到你這一方面的出現。年齡方面其實也都沒有說到是哪一個年齡界別的人就特別容易有這個問題出現的，但如果真的出現了這個問題的時候，要解決的我們要針對病人人格方面的弱點，用心理的治療的技巧逐步剖析病人心理上一些混亂和人格的傾向，令到佢咧就可以修正咗，或者面对住自己咧不成熟嘅一方面，将呢一方面咧就解决咗嘅时候咧，呢一个嘅病咧亦都可以慢慢咧就可以好翻啦。咁但系当然啦，如果确认咗系有呢一个病征嘅时候啦，咁啊医生可能都会开翻啲处方嘅药物嘅。咁啊当然一有问题啊，梗系问下医生，喂点算啊？有冇办法啊？適應引起呢一個嘅障礙症固然帶俾大家咧係痛苦啦，咁啊，但係其實只要咧就係樂觀面對，好多嘢咧我哋總係有辦法可以解決嘅。 而我害怕，讓我不再唱。人生也没有意想，你便算退场，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你注定成伤。谁说手机两地也照亮，凭每一天发六百张相，逼真好比见相，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痛，为何只屈这下步？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以大字写出受万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一首嘅歌，佢系嚟自 J 风冯允谦《思念即地狱》。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朝早咧嘅 KOL 梗系要同阿海讲下啲潮流时装扮靓嘢啦！早晨啊，海。 早晨 ，Bobby。 今朝早你想同我哋讲一个系身体嘅特质嚟嘅。 系啊，呢、這个身体嘅特质咧，其实我都有噶，咁啊伴随咗我几十年。咁啊，但系我又觉得诶，细个咧或者后生啲嗰阵咧，都会觉得啊，即系点解会有呢一个身体嘅一个不完美啦咁样。咁但系慢慢长大，你发觉。其实有哪一个是完美的呢？ 是啊， 即外在也好内在也好，每个人总会有一些缺点的嘛。那慢慢就学会去接受啊，接纳了这个缺点啦。那甚至乎就是诶，原来透过穿搭呢，我们就可以去修饰下这些缺点啦，或者是凸显我们的优点给人看，那就 OK 咯。 嗯，那但是你今早讲的这个到底是什么的身体特质呢？ 是啦，跟住我几十年呢就是这一对镜 O 型脚啦。 嗯。 咁其实究竟有啲乜嘢适合嘅穿搭可以适合呢？如果你都同我一样啊，即係有一对 O 型脚嘅话呢，係可以我哋遮掩一下，咁穿出嚟呢甚至乎可以有啲增高嘅效果㗎呢，咁样啦。 嗯 嗯， 嗯。好啊，听下海讲先。 第一款呢我就会介绍俾大家啦，就係、是、一啲所谓嘅一啲嘅直筒裤啊。 嗯。 係啦，咁其实即係一啲嘅直脚裤啦。 即 係 阔脚嘅要系。 个脚要直，就唔好系嗰啲啊，点讲咧，好贴身嗰一种。 嗯， 一阵间我会再讲，如果你真系想着 skinny jeans 嘅话咧，其实都有一啲嘅解救嘅方法嘅。 嗯 嗯， 嗯， 我自己咧就会中意一啲高腰少少嘅款。 系， 因为好似上个礼拜咁讲啦，其实咧如果系高腰少少，譬如我哋着一啲嘅短身嘅上衣啦。嗯，或者是可以做一些襯衫然後摺衫的話，其實都會將你的下身的比例會拉長。 嗯， 同埋因為呢直腳褲的話呢，其實它的腳位呢個小腿的位置呢它會闊返丁咁多。對。它會有呢拉返直你隻腳那個的視覺的效果。是啦，那就會望它那個 O 型那個O 啊就會減少了。 對。 它就會是。 都遮到了。 是一些視覺上是一些視覺上的即是效果嚟嘅啫，咁另外一種褲啦，你一定就會諗到噶啦，咁啊不如直接就做一條闊腳褲啦，咁樣都係嘅。尤其是對一啲咧，除咗有 O 型腳啦，就係、是、譬如大髀比較多肉肉嘅，我自己都係嘅，即係我下身都係比較多肉肉嘅，咁就著闊褲咧都係我自己嘅摯愛嚟嘅，尤其是喺夏天咧著闊褲咧幾清涼嘅， 係唔使黐住啊嘛， 係啦，唔使。即係話條褲好似黐住隻腳咁，尤其是即係先排咁樣35-36度嘅氣温啦，我覺得著啲薄身嘅闊腳褲，除咗可以將你嗰對腳啦，可以有一個嘅遮掩嘅作用之外咧，亦都有一種涼快嘅感覺咯。 嗯嗯嗯， 係啦。咁如果你話喂褲都唔係我嘅選擇喎，咁你就索性可以揀一嘅 A line cut 嘅半截裙啦。 嗯， 係啦，我覺得個長度咧，你又唔需要話我要成對腳要遮曬嘅咁樣， 即係唔使去到腳眼。 唔使嘅，唔使嘅，除非你話我真係對一啲好長嘅裙去到腳眼嘅裙好情有獨鍾。 嗯， 真係會有啲咁樣嘅人㗎。係。 系 啦，或者有時我自己都會喜歡揀一條真係去到腳眼嘅半截裙咁樣都唔出奇，但係一般嚟計咧都唔需要真係咁長嘅。我覺得咧最緊要咧就係重點就係遮到你嗰個所謂嘅腳骨窿啦。 嗯， 因為視覺上面咧，其實我哋著衫咧，所謂嘅 cut line 咧，其實好緊要噶。究竟嗰條 cut line 喺邊度咧？其實就會引將人哋嗰個嘅視覺去咗邊度。 嗯， 所以我哋點解話著高腰褲會有拉長嘅效果？因為你條腰線高咗嘛，咁你個視覺上望落去，你條腰線就係、是、咦哦，呢、這個人其實條腰咦短啲，腳又長啲喎咁樣。 嗯， 如果著裙都係嘅，其實O 型腳咧，就我覺得係啱啱冚到個腳瓜咯，但係見翻腳眼 係 係啦。咁然後咧，你可以襯一啲嘅布鞋啦，或者我哋上一兩個星期都介紹過嘅涼鞋啦， 嗯， 甚至乎你話我可以著一啲少少嘅露趾嘅有踭鞋，都會有一個增高咗拉長嘅感覺嘅效果嘅。咁我自己都幾中意著呢啲嘅半截裙噶。 嗯嗯嗯，嗱頭先阿海講咧，譬如高腰褲啊，或者頭先呢個鞋款咧，都係拉長翻個下身比例啦。咁有冇話咧？因為我知道有啲人咧就好介意，譬如如果自己有個缺點咧，就淨係諗住要去遮啦。咁但係嗱，頭先講嗰兩嘢咧，都其實幫到手去修飾或者有少少都遮一遮啦，但又唔係話完全全部吸曬咁樣啦。咁除此之外，有冇啲其他嘅嘢係真係可以輕巧地令到佢哋顯得呢個 O 型腿係靚啲嘅咧？ 可以嗱，假如你話我唔想著長嘅半截裙，長褲又唔係我杯茶，喂，我真係好想著短裙咧，咁樣得唔得咧？咁好多人都覺得我好介意，如果 O 型腳，我係咪唔可以著膝頭哥上面嘅短裙咧？咁其實都係得嘅。 係 我自己嗰個方法咧，就有兩種。第一咧就係咧，我自己就會著一啲咧少少嘅 platform 或者嗰啲 wedge 啊。係。是前高后高的鞋，但是就不要高得太过分咯。 嗯嗯嗯。 不要，因为呢外国其实有时候有些品牌呢，它会出到真的有些成五六寸那么高。 是哇，好夸张。 我都好傻更更地买过，就是你踩着高跷出街。 好辛苦啊。 是啦，就是一个不留神就咬柴这样啦，就会。是啦，我真的试过踏空的，你知不知道对 Wedge 好危险啊，真的。 我试过好危险，真的咬了柴那次。那我觉得如果你穿这些platform 啊或者 Wedge 呢，其实两三寸左右。因为它是前高后高，它是将你整对脚都是拉长，我就麻麻地真的穿高踭鞋了，因为高踭鞋呢其实就是前面不高的嘛，你只是后面那两寸零三寸的踭，你就会更加凸显了你那个小腿那个弧度啊，其实，我就不是很喜欢就这样穿高踭鞋，我就会揀是 platform 或者 wedge 了。另外一个我自己会解救的方法呢，就是我会穿袜仔，如果我真的选择穿短裙，但是我会穿高踭鞋的话呢，我会加对袜咯。 我留意到阿海你都是袜控来的、哦。 是啊，我绝对是啊。同埋而家呢个 trend 呢，譬如你睇返韩国嘅潮流呢，佢哋穿高踭鞋呢都会衬对袜落去。你可能系一对薄薄嘅 cotton 袜啦，或者有少少花啦，都唔紧要嘅。咁当然你对高踭鞋就唔系话啲话真系极度 elegant 嗰一种啦，都可能有少少换味嘅高踭鞋。然后你衬对袜仔再穿一条短裙呢，其实都会有一个咧修饰到 O 型脚嘅效果嘅，咁呢个就系纯粹系一个修饰，但系我又唔遮掩，我俾你睇、哦，不过但系望落去其实就系、是，又都唔系好 O 啫咁样，系啊，同埋头先讲啦，即系有人会好介意着 skinny jeans 啦，觉得好贴脚啊，即刻对 O 型脚现晒型啊嘛，我自己都会有一个解救嘅方法啦，咁样，我会将咧嗰条 skinny jeans 咧，我会 roll 少少脚，因为 roll 咗脚之后咧，其实你嗰个脚咧会有翻一个嘅厚度喺度啊，系啦，同埋有翻个即系拉翻阔少少，或者填补咗你 O 型脚下边嗰个 O 咧凹咗嗰啲位啊，又系视觉上咧就会将你嗰对 O 型脚其实会拉翻直少少，然后 skinny jeans 咧就真系可以啦，衬翻对有少少踭嘅鞋啦，又系可以将咧你成个人拉翻高啲啦，咁对脚望落去咧其实亦都会冇咁 O 嘅， 呢啲都系啲小技巧啊，大家都尝试试啦。 系啊，同埋我觉得咧，其实嚟到而家呢个年代咧，大家都学习去接受自己嘅身体。Good or bad， 我觉得你都系要接受。咁我哋穿搭其实就系将你嘅优点凸显咗出嚟，缺点我哋可以稍微收埋佢，或者将佢修饰一下。其实我哋可以暴露于人前。我觉得都系冇所谓，因为呢个就 系 我自己嘅 body 嚟噶嘛。 系啊，我觉得女人咧最靓咧就系自信咯。 啱啊，有自信有美丽咯。 好啦，今次早唔该晒阿海， 拜拜， 拜拜。 唔该晒 Barbie， 唔该晒阿海。其实咧唔单止净系话女人好讲究着衫，其实男人有阵时咧都喺度谂下着衫点样着得靓啲嘅咧。不过佢哋即系都觉得啱啊。着衫着得靓咧，其实最紧要系咩咧？就个人行出嚟有信心啊，自信咧就好紧要嘅咁啊。 如果冇自信嘅话咧，咁啊俾件好靓嘅衫你着啊，都衬唔起啦，系咪？咁啊好啦，时间好快脆咧，就会去到早上嘅七点钟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咧就系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嘅。记住啦，咁啊日间酷热啊吓，咁啊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噶啦。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嘅。咁啊转头分途广播咯，普通话台咧朝头早七点钟之后咧会有音乐早点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转头咧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会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点钟嘅，咁我哋转头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啦。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減低感染嘅風險。 如果仲係悶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當地清晨喺聖何塞一個輕軌設施開槍，造成嚴重死傷，受害人包括其他交通局僱員。由交通局營運的輕軌早上服務受影響，發生槍擊的輕軌設施是一個控制中心，用於維修和擺放輕軌列車。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為南海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周末同埋下周初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好，甜甜同埋 Kitty， 地盘开工要安全，一定要用 Mira 同埋 Erwa。冷静啲吹气筒，冷静啲吹气筒。 我知道我知道，但安全帽要扣好条帽带咧，咁就要对住块 mirror 扣。 mirror 冷静啲。 我知道我知道，再搭埋诶，开工前咧都要咧检查个安全帽有冇裂痕，确保冇 error。 吹气筒，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即安全剧。 喂，风骚可以嗌啦。 我唔系乜都嗌嘅， 安全帽要戴得稳，扣好帽带最要紧。 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平时得闲嘅时候有咩消遣呢 ？Hello， 我系 Melissa， 我嚟自印尼。我大学嘅时候最中意玩划艇，因为我想挑战自己，同埋结识多啲朋友。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有白泉路喺度同各位听众你哋见面啦吓，咪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哦。今日朝头早我睇下呢个天文台有边个先，交通方面有 Didi。 早晨啊，小白。 早晨你好啊吓，咁、交通方面星期四系咪都 OK 啊嘛？ 系啊，暂时都系恒常嘅车龙啦，同埋有个爆水管嘅。咁、先同你讲咗个爆水管位置啊，喺九龙湾嘅林华街噶。咁啊，车身长过七米嘅车啊，不能够由林华街嘅西行啦，左转入去宏光。留意了，就是影响长过七米的车不能够由林华街西行线左转入去宏光道，而隧道都是恒常的车龙，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电话机楼，而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的。 都是恒常车龙、都没什么 事的。小白，我想问你又是揸车、我老公又是揸车、最头痛一样嘢咧，就系泊车啦。 哦，系啊，因为香港咧，即系泊车位真系唔够啊。咁啊，有阵时啲标位即系见到嘅时候咧，哇，喺嗰日啊，真系 lucky day 啊！如果唔系咧，都系揾翻嗰啲合法嘅停车场，咁啊泊入去会稳阵啲啦。 系咯，琴日咧睇嗰段新闻讲咧，东九龙啊，即系进行一个嘅打击违例泊车行动啊。你知重点咧，打击区内嘅违例泊车黑点啦。呢一次行动咧，重点都系打击咧。其實我好唔中意嘅雙行泊車，即係 double parking，我覺得好離譜啊！你泊一條點算？哇！你泊埋出邊，咁啲人咧就好大支嘢嘅，即係好大，即係覺得自己好勁㗎。係， 即係覺得自己好勁。 係啦，咁樣咧， 目無王法。 係咯，目無王法咯，咁就買擺張卡片喺度，你有咩打俾佢啦？喂，大佬都要等你拖㗎嘛？我覺得呢個 double parking 好離譜啊！同埋喺啲限制區啊，或者喺巴士站嗰度咧，違例泊車，同埋一啲上落客嘅地方咧， 巴士站真係唔好，其實巴士 有啊，照泊。 巴士咧要驶入去噶嘛，即系你 先， 唔系冷静啲先。 好嬲啊！讲完我好嬲。 我明白嘅，交通公主，即系讲呢啲位嘅时候咧，系好容易嬲嘅。 系啦， 不过咧，你话不如双黄啊，有阵时就算单黄都好啦。总之嗰个唔系一个合法嘅停车位咧。你停喺度，其實就已經係阻礙咗嗰條路正常嘅行駛情況。 冇錯啦，同埋咧有啲咧咪可以俾你停一停，攞一攞客嘅，咁咪走咯。但係我屋企樓下有個位係咁樣啊嘛。我有時咧真係見買完嘢翻嚟咧，嗰架車咧都停車等候過久。 梗係啦， 等咁耐，大佬你真係俾人哋方便落客啫，你呢啲真係唔好咯。 所以嗰度咪 停喺度成粒鐘， 永遠都有個牌就寫住停車等候會被檢控啊嘛。 係啊， 但係啲人就唔理嘅好多時。 唔好啦，所以警方咧，琴日咧都發出咗你知唔知幾多？2122張定額罰款，係啊，嘅通知書啊。咁啊，多次有啲車咧仲老土添，多次票控49架，你知咩叫多次票控啦？嗌極都唔走，擺喺度一啲人真係派喺街拍成日噶嘛，咁咪所以咪多次票控有49架噶。 哇！ 咁另外咧仲有8架車係即時拖走嘅。 係，咁嗰啲可能真係嚴重阻塞交通啊！嚇。 係啊，因為你嚴重阻塞交通，真係造成啊道路使用者都會構成一個危險。有啲車咧泊咗喺度咧，你要兜出去行人路，唔係兜出去馬路度行 啊。係啊，同埋有啲位咧，即係我作為駕駛人士咧都要講啊。去到某一啲嘅情況，例如咁啱有一個安全島嘅位置，你知有安全島咧，條路就可能會窄。咗少少噶嘛，安全到前面如果有架车违例停咗喺度嘅话咧，其实系好影响后边嗰啲，即系譬如我 系 驾驶者嘅，影响其他驾驶者望唔望到有冇行人行出嚟嘅，即系阻碍咗嗰个视线，咁啊呢个系真系危险啊！ 即係我都好明白嘅，係香港車位真係唔足夠嘅，咁所以咧，我老公咧成日都話，有時想違真係違例泊喺街，我就唔俾啊。第一，因為第一我哋就係你知啦，我係一個執法 奉公守法， 係啦，奉公守法嘅，咁我就唔希望你阻住咗路面嘅情況啦。咁另外咧就係話，你又要罰咁多錢係咪先？罰300多都唔好啦， 你食咗好過啦自己。 係啦，咁你咪等咯。佢哇，停車場一排咁長，點排啊？哦，你咪排咯，你揸得車就預咗噶啦。 哦，啱。你呢句真系金句，揸得车就预咗噶啦。 虽然你叫我草草地咋，但我系一个好守法律嘅人嚟噶。咁同埋而家好好噶，你都知啊，小白，我唔知有冇见过，我就仲未见过，因为我守法啊嘛。呢个电子定额罚款通知书啊。 吓，我有见过，我有见过佢哋执法嘅时候都系拎住部机咧去到嘟嗰啲 QR code。 几好噶，佢哋而家咧透过一个流动嘅电话程式咧就输入个车牌号码啦，或者系扫描一个行车证上面嘅二维码啦。咁几好个程式咧就会自动呢一个输入地点同埋时间之。 料，因為佢哋咧見到佢哋即係我都係睇一啲介紹咧，我就未見過嘅。佢哋孭住一部咧便攜式嘅打印機嘅， 係啊係啊係啊， 幾好啊！咁其實都好啊，因為手寫過票咧，又會寫錯街名啦，有時字體又唔清楚，費事拗撬啦。 係啦，而家就全部編出嚟嘅， 係啊，好好噶， 有圖有真相噶啦，嚇係錯就錯噶啦。 唉，不過我明白嘅，有時講咁講，但係唉，即係預咗啦，你真係揸車真係預咗要等啊，預咗要排隊。 係啊，嗱呢真係要等啊。 所以我咁燥底咧，我咪唔揸車咯，我咪成日都搭公共交通工具咯。 啱啊，仲可以令到呢個路路暢通添啊，冇咁多車啊嘛。 係啊，咁啊啱啱收到咧，我同事 Ivan 咧俾我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講下先。龍翔道天橋去觀塘方向，近住坪石橋面慢線有壞車阻路啊！哇，而家開始多車啦，排到去虎山道。咁再講多次，龍翔道天橋去觀塘方向，近住坪石橋面慢線有壞車，咁而家龍尾咧排到去虎山道橋底嘅。 好，唔該曬 Didi， 咁啊飲翻啖茶。想上翻条气先啦吓，好天气方面啦，要问一问啦 ，O 系点啦？ 喂，早晨， 早晨啊， 系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喂，喺今日天色都几好啊，蓝天白云都有啊吓，咁有啲凉风送爽添，直情头先阿 Didi 咁兴咧， 系啊， 出嚟户外吹一吹風 吹吹风先系嘛？ 哇，都好少嬲咁样， 好少听到 Didi 咁火爆啊！哇， 系咪叫佢咁嬲啦？跟住。一路聽啦，以為佢俾人抄咗牌啦，唔係喎，佢真係純粹路見不平啊， 係 而一種咧比較嬲怒嘅感覺、嗯。 交通公主嘛，係咪先？ 係啊，所以都聽 Didi 講唔好違法啦， 冇錯。 後果都係自負噶。頭先都講啦，話東九龍嗰個執法行動咧、就抄到兩三張㗎，即係意思啊，直白啲咁樣講啦，即係你架車牌度咁啊，可能。几个钟过去了，咁啊有两三张，咁嗰度成千蚊 啊！系啊，同埋即系唔好成日抱住个侥幸嘅心态，就话我俾咗呢张抄咗啦，咁今日唔会再抄噶啦，唔会啊吓，继续抄嘅，系啦， 多利申啊吓。我都系驾驶者，我都好憎俾人抄牌嘅，系啦，我唔会觉得好嘅呢一件事，即系虽然口讲就话叫做要奉公守法，但系有阵时偷偷鸡嘅时候咧，总之就后果自负啦吓，即系驾驶者自己明白啦，揸得车咧有啲嘢你自己心知肚明嘅，得就得，唔得咧中咗咧都系抱怨一两声好啦吓，咁我冇办法嘅， 搵停车场啊吓。同埋咧，嗰啲標位記得入標啊嚇，唔好就咁擺喺度啊嚇。 係呢個係千古不變嘅定律啦，同埋一個討論嘅哲學啦。究竟車位夠唔夠啦？唔夠車位，違泊嘅時候俾人抄牌，跟住又點啦？咁但係一路咁樣違泊抄牌，又係咪一個解決嘅方法咧？係咪有機會增加翻多啲車位咧、 嗯？ 有好多市區車位不足，哇！總之咧一連串嘅討論啊，我都俾Didi 牽動到情緒添， feel 到 feel 到 feel 到， 望翻個天空，藍天白雲啊，繼續咧有一種咧惬意嘅早上嘅感覺，再加上咧廣播道咧已經啊有一啲朋友譬如遛狗嘅遛狗啊，即係放下狗仔啦，有啲啊慢跑啦，有啲啊等車翻工啦，其實咧個生活咧已經啊進入咗咧朝頭早啊平時嘅狀態啦。小白問下你啊，你嗰邊咧多唔多一啲叫做晨運客咧？朝頭早晨運㗎， 梗係多啦！我嗰度我翻工嘅時間，佢哋都跑緊步，你諗下。 系 四点几五点咁样， 有冇啲已经播咗音乐咧，跟住已经做紧嗰啲早操啊？ 啊，咁啊冇喎，我嗰度啲人咧好安静，自己跑嘅啫。 系啦，嗱，我就觉得咧，朝头早咧做运动咧最紧要安静。点解咧？因为咧，琴日啊，同个朋友咧食饭嘅时候咧，咁佢就啱啱搬咗入一条新嘅屋邨嗰度，咁我恭喜佢啦。咁啊，常言道依家得公屋嘅得天下噶嘛，系咪先？咁呢个好明啊。咁我正喎，住公屋咁样，因为佢都等咗一个世纪先入到去轮候呢个公屋噶啦，咁样咁。OK， 咁啊，我话系咪好好啊？地理位置又方便啊。咁佢话乜嘢都好，系朝头早唔好。我话朝头早会有咩唔好啊？系咪啲雀仔嘈住晒你？叫做扰人清梦啊？佢话唔系啊，朝头早咧好多拍手声。哦，原来咧就系嗰啲 晨运， 朝头早啊，晨运啊，即系朝头早做运动嘅朋友系咁做啲拍手操。咁你一个人做拍手操啊，一下拍手声啫。但系如果你讲紧咧。有成接近咧四十几五十人一齐做拍手操，噼噼噼啪啦噼啦，仲要咧，其实拍手操咧，我话我去拍手操好轻强啫嘛，系咪先？咁应该唔会拍到好大声。佢话唔系啊，啲哥哥姐姐拍到好大声啊，系啪啪声咁样啊，咁啱喺个回形嘅广场嗰度拍啊，咁可能咧。 即系朝头早 回音又犀利啦，系啦。 我同你起身咧，就系闹钟叫我哋起身嘅。 系 咁，我个朋友咧就系有掌声欢迎佢起身添啊。 系咁啊， 日日都同同啲哥哥姐讲啦，即系朝头早做运动，你晒力啲拍都做到那个运动嘅，唔使话真系要。 系 大 千祈唔好扰人清梦吓，咁啊做运动咪做运动，好啦，唔该晒，哦，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啦，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咁啊市区最高气温都会去到33度，新界仲要再高多一两度，今日都系炎热啦，咁啊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咁啊周末预计咧下周初骤雨增多，哇，同埋有雷暴啊吓。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嚟嘅，咁啊所以空气都系好噶。早上嘅时间有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早晨啊 ，Jerry。 早晨 ，Bobby。 嗱，呢一排咧，我都几追得贴啲娱乐新闻嘅，尤其是咧同你做咗呢个环节之后咧，多咗留意一啲艺人嘅贴文啊，又或者系啲经理人咧自己去点样处理一啲叫做系危机，但系又可能系一啲生机都唔定。你知啦，好多时咧呢一行咧都系要尝试咗先知道个反应系好定系唔好。就算系而家嘅市场做咗好多年嘅艺人咧，可能都要做一啲调适啊或者改变咧，先知道喺唔同嘅时代嗰班人嘅接受程度会唔会有所改变噶嘛？ 哇 ，Bobby 呢个好宏观嘅角度嚟嘅，呢一个系 系啊，都系一个研究嚟嘅。嗱，即系讲紧，譬如当红嘅艺人咧，我相信佢一举一动，就算你话一餐饭食啲乜嘢啊，同啲咩人一齐食啊，会唔会喺嗰啲咩倒影嗰度睇到有第三个大家好熟口熟面嘅人啊，而去揾到啲端倪咧？其实呢啲网民真系好犀利嘅，即系捉呢啲位置咧，系跟得好贴嘅。 啊 ，Bobby 讲真啊，乐事嚟噶呢啲， 系咪啊？ 有人留意你，即系唔通你想做？一个艺人冇人留意咩？ 咁都系。 咁之前我有提过噶嘛？你啊、你成功嘅时候，你希望人哋欢呼喝彩拍手掌。咁、如果有啲嘢，人哋梗系会廿四小时追住你。咁其实咁先至系你，即、就、系、是、我哋俗称好传统，以前叫星啊嘛。咁、我谂危机、或者危机公关，或者甚至乎我哋近呢十年八载好兴公咩关公灾难啊嘛。唔使讲到灾难嘅，咁、其实有时见到喺啲譬如话社交媒体甚至乎传媒报道，你见到你唔鍾意嘅嘢，对你个人嚟讲或者甚至乎对公司嚟讲，可能都已经系一个灾难。咁、所以就所以我哋唔系一定系灾难，一定系即系逐啲讲佢死人冧楼先至系灾难嘅。 系 啊，即系喺一个即系其实系一个应用词嚟嘅啫。我哋其实有分析噶，有时系会先有咗一个公关嘅事件，先至形成。 灾难 变咗就用危叫做做危机管理啦。咁、有时咧系因为出现咗危机，咁、你管理完之后咧，可能某嗰啲位觉得哎呀做得唔好添，就形成咗一个公关嘅事件啦，或者系俗称嘅关公灾难啦。咁、所以两样都有嘅。咁你譬如头先你讲嗰样嘢，哎呀出咗去食饭，唔知个倒影俾人哋见到一个你其实你唔想俾人见到嘅嘢添。咁呢啲我就会称之为系先系公关发生嘅。公关咗，跟住出现咗，哎呀你唔想俾人知嘅嘢之后，就成为咗有样嘢就要去做一啲叫做嘅危机管理啦。咁、当然啦，有好多人会觉得。都唔係好危機啫，咁我其實我就係想知你同邊個一齊啊嘛，拍手添，咁可能somehow嗰個主角或者嗰個公司，喂呢啲嘢真係收收埋埋啦，唔好俾人知啦，或者即係咩原因都好啦，可能令人哋有啲誤會或者事唔係事實嘅全部，咁形成咗就要去做一個叫做危機嘅管理，咁呢啲係有發生嘅。 係，但係咧危機管理層面咧，你頭先咁樣講咧，我又諗起一樣嘢喎。嗱，如果你係話一啲事件發生咗之後咧，要去澄清或者解釋咧，我發覺都有幾類喎。嗱，有啲咧就係公司發聲明啦，有啲就係經理人幫手喺自己社交平台度發聲明或者澄清啦，有啲咧就係自己本身嘅當事人咧自己喺自己個 post 嗰度可能發啲貼文去回應啊，或者去解釋啊。等等，其实有几个层面咧，系点分嘅咧？系咪都系经理人安排噶？ 我真 系 好想讲一句好唔负责任嘅说话咯，冇得分， 冇得分啊！ 因为太广泛啦。 嗯， 先唔讲个人嘅性格问题先，唔好讲个人喜好先。 点讲得通啫？因为样样个个事件都会唔同咯，啊，即系太多事情啦。如果讲到好单纯咁，头先你话，哎呀喺个一张相个杯个倒影度见到一个另外一个人，咁你可以好简单，真系叫做个人情，即系所谓嘅澄清啦。其实我唔知点解要澄清啦吓，咪话啊系啊，嗰日其实有好多人一齐嘅，咁呢啲都系一种澄清嚟嘅。咁呢啲其实唔系话真系什么咁灾难性嘅嘢，咁我又唔觉得。是真係究竟係你出好啊，定係阿經理人出好啊，定係公司出好？呢啲又唔係咯。咁但係有啲層面咧，其實喺話去到要講危機管理啊，公關災難嘅時候，你講緊啲好嚴重嘅事啊，可能係啲係指控啊，或者一啲人身嘅攻擊啊、惡性嘅批評啊，呢啲咧就反而係好更加容易引起啲軒然大波嘅。咁所以喺呢啲層面咧，就會去到你頭先講嗰樣嘢啦。究竟係公司講，經理人幫手講，曲線講，直線講，即係啲嘢唔覺得講一講，定係有時嗰個係藝人啦，喺呢個 case 入面佢自己講咯。咁但係唔好又唔好睇得咁，即係我哋做呢行呢，我哋其實係一個好人性化嘅業務嚟㗎。你第一集我都有講， 係 唔係真係樣樣嘢呢都有個程序跟住㗎。即係問心講啊 ,Barbie, 我叫你唔好做樣嘢啊。你係咪真係百分之百聽我講唔好做啫？ 我諗我會嘅，但我諗唔係個個會囉。 或者你會唔會唔小心唔記得咗，而冇聽我嘅所謂指示去做咧，有噶人嚟噶嘛，咁好多時候其實呢啲咁樣嘅所謂嘅，即係我哋俗稱嘅災難咧，係咁樣發生嘅，你唔記得咗咯，或者嗰下你聽到有啲嘢，哇， 嬲啦， 火隻眼嬲啦，嬲豬啊，唔理啊，我要澄清咁樣發咗先咁樣。咁我諗籠統啲講啦，其中一個要訣呢，如果有事發生，譬如話有人人身攻擊你，或者講一啲係同事實完全偏離嘅事情，我當然啦，即係係咪真係下下要澄清呢？我首先會聽咗嗰件事係一件咩事，跟住第一時間你要褪一步諗，你唔好去回應囉。唔好去下下都系人哋去回，因为点解你系嗰件事件嘅主角？话你嗰个人好多时候可能系一般嘅网民啦，或者一个其实唔系嗰件事情嘅主角嘅人嚟嘅。咁点解你觉得除咗你因为你嬲之外，除咗你火车眼之外，点你谂清楚？点解你觉得你有需要澄清先？真系有需要澄清咩？我而家话你啫嘛，我而家行出门口讲，哎呀 ，Barbie， 你阿 Barbie 咧把声好难听嘅。你 唔会澄清咯， 你有好多人就会嬲啦。吓、啊，我把声都算难听，咁你把声算咩啊？会嬲啊！咁有时啲人嬲起上嚟，火车眼咧就可能真系会做啲所谓嘅闹翻我啊，或者即系讲翻做翻啲行为啦。咁但系如果我系经理人咧，我就会同你讲 ，Barbie 嗰个乜水嚟噶？你由佢啦。咁人人都有人哋嘅意见噶嘛，你唔使喂个个你都回应。咁你真係唔好咁红喎， 加重咗自己壓力。 如果唔係你真係好唔得閒 揾嘢嚟搞，我完全係。 係啦，但係調翻轉啦，即係我會同個阿人講啊，你好嬲啊，不如你打我啦， 哎呀， 你出氣啦， 即係揾啲第啲渠道去發泄 啊。你下一啖氣佢啦，你唔好嬲啦，你唔好亂咁發啦。個原因唔係話真係點解會形成下一波，我嗱呢啲就叫做有咗個小危機，形成下一波嘅公關災難嘅原因，係因為你其實用咗一個好個人情感嘅方法去回应嗰件事，当然啦，如果佢讲到你嘅可能系屋企人， 可能真系会嬲嘅，我觉得。 当你去到好人身攻击，好拉埋你屋企人落水，我会鼓励你，甚至乎我都会帮手去，可能真系用我想用还击呢个字啦，一定佢要讲翻一啲嘢，去以表达，可能系伦理啊，或者 保护翻自己屋企 人， 人 情上系啦，去保护。但系如果系一啲唔系话真系，其实讲完之后都无关痛痒，你谂深一层系无关痛痒嘅嘢嘅时候，我真系会同你讲，你唔好回应啦。其实你回应人哋想点啫，人哋想撩你啫嘛。咁我周街个个都成日都俾人撩噶啦，咁你应得几多个啫？咁所以好多时候我会觉得用一啲方式去话俾人听，去讲翻可能你把声嘅故事啊，或者去将嗰个视线咧，系去 focus 翻喺你自己身上，而唔系话 focus 咗喺边个边个或者阿某某去讲咗一啲嘢，令到我或者有啲唔开心啊，要去澄清啊，要去反击。咁呢个系我觉得会系最主要系唔好将自己嗰个 叫做情感網誌咁樣加咗落去你一啲叫做回應事件嘅呢啲行為上面咯。如果咁樣做咧，往往好多時候就係會引起下一波嘅公關災難咯。 係啊，所以咧，經理人喺呢一個嘅情況底下咧，嗰、那個危機處理好緊要，因為可能第三者會冷靜少少嘅。咁啊，希望揾到一啲好嘅時機或者一啲好嘅方法去處理咧，其實分分鐘係可以將嗰啲嘅關公災難扭轉成為一啲新嘅機遇嘅。 絕對會嘅，即係你話，哎呀，雖然而家個世代嗰、那個係咪啲人嗰、那個誒中意嘅嘢唔同咗啊，態度唔同咗，咁當然又唔同啦。咁你每你唔好話每隔十年啦，而家可能係每隔三五年就已經有一種一代人已經係同另外一代人唔同噶啦。大家中意嘅嘢一定係唔同噶，即係等於我都唔會明白，即係我老豆嗰輩係中意啲嘢噶嘛，我都唔明白，佢哋都 get 唔到我中意啲嘢噶。咁但係。讲到尾都好，即系人都系理论上啦，中意靓嘅嘢，中意美嘅嘢，中意好听嘅嘢，中意感觉良好嘅嘢，咁、有时耐不耐有啲嘢好爆嘅，好特别嘅，会可能引起一段即系叫做欢笑声，开开心心嘅，咁但系一路能唔能够即系历久常新咧？咁呢个就其实去到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就要真系讲翻一啲实力上嘅嘢咯，就唔能够话永远都不停咁样去做啲即系毁烂饭面啊，或者好爆嘅嘢咯。因为其实我哋望歌手咁样计啊，听你唱歌噶嘛。如果你系我系想听你讲嘢，咁你就其实你就唔系一个歌手咯，你可能系一个笑匠啊，即系栋笃笑啊嗰啲。咁所以其实嗰个身份系有唔同嘅，有分别嘅。 系啦，好啦，咁我哋下一次同 Jerry 再倾下啦，唔该晒 Jerry。 Thank you。 唔該曬 Jerry， 咁啊出邊咧天氣係咁樣嘅，咁啊大致天晴，但係一兩陣驟雨啊，日間酷熱嘅，市區最高氣温33度，咁啊酷熱天氣警告喎，朝頭早嘅時間都已經生效緊㗎啦，大家要留意住補水，咁啊如果出去嘅話咧，可以嘅話攞多件衫啦嚇，咁啊換一換啊嘛，唔係驚你凍嘅，驚你換要大汗咧就換衫啊。2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咧就係87%嘅，咁啊轉頭咧去到7:30啊嚇，咁啊一陣間咧翻嚟繼續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先啦， 今日系5月27日，星期四，农历4月16，适宜嫁娶、祭祀、解除、出行、动土、针灸、杂艺、修造、安藏、拆卸。 你话今日系好日咪得咯？ 讲多啲唔好咩？今日忌开始。入宅， 今日乜都唔使惊， 不过都要有两手准备。今日都系世界产品日， 我会多啲留意如何制造产品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要求情报人员加倍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他要求情报人员90日之内汇报，指派国家实验室协助，要求中国和国际合作调查新冠病毒源头。拜登話：情報人員現時相信兩個假設，包括新冠病毒同動物有關，以及病毒源自實驗室，但係相信仍然未有足夠資料令到情報人員對兩個假設作出判斷。佢強調，美國會同夥伴向中國施壓，提供所有相關數據同證據，參與全面、透明同以證據為基礎嘅國際調查。澳门首次发现有人感染新冠病毒印度变种病毒株，患者是澳门居民，已经完成接种两剂疫苗。日前由海外返回澳门之后确诊新型肺炎，澳门应变协调中心表示，相关确诊病例接种疫苗之后仍然感染病毒，估计因为完成接种程序未够14日，以致不能够产生足够免疫力。但是患者屬於無症狀感染，顯示疫苗仍然有一定的保護力。 白俄羅斯反對派記者普羅塔謝維奇被捕之後，同佢喺社交平台上創辦反對派媒體嘅聯合創辦人表示憂慮生命安全或者被捕。普羅塔謝維奇喺社交平台 Telegram 上反對派媒體嘅聯合創始人，佢同另一名創始人普迪羅去年已經被白俄羅斯政府列入參與恐怖主義活動嘅個人名單之內，被指控煽動大規模騷亂。普迪羅在普羅塔謝維奇被捕之後表示，一直經常接到死亡威嚇，現時必須要認真看待，憂慮生命安全或者會被捕。歐霸杯決賽，曼聯和維拉利爾在120分鐘打成1-1，要互射12碼，雙方射足11輪，最後曼聯門將迪基亞射失，維拉利爾捧杯。曼聯29分鐘先失手，謝拉德·摩蘭奴搶點成功，近門撞入。紅魔鬼換邊之後由角球攀平，蘇爾在55分鐘開出角球，維拉利爾球員解圍不遠，拉舒福特禁區頂窩裡散中人，皮球落在卡雲尼腳下，他門前射成1-1，雙方在法定時間和加時仍然不分高下，要互射12碼。兩隊在首10輪全部射入，到第11輪由門將對決，維拉利爾的魯利射入，曼聯的迪基亞施射被魯利撲出，維拉利爾互射12碼，以11-10擊敗曼聯，總比數12-11捧走歐霸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同下周初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桥面段慢线咧，较早前有坏车阻路，仲系处理紧噶，塞在黄大仙中心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平石村桥面段慢线有坏车阻路，塞到黄大仙中心。新界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啊，之前广福村公园对开咧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啱啱清咗场，不过都多车啦，塞到去半春园。隧道方面，将军澳隧道而家出去九龙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环保大道；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龙尾过咗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威尔斯亲王医院附近。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蝴蝶谷段咧，车多行车缓慢。新界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新墟府地段咧都多车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提醒你又提醒自己，这个阿妈都几公平啊！ 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理想，随你所想创传奇，不用去追，用你的暴力，喜欢从没过期。阿妈会记得，重新去认识欣赏你，守护你飞，途中要放手，等你从旁守候你，危急之展开。 年听到音乐人黄安文的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一听钟情，今年他决定录制作为送给女女的生日礼物，保留了渣毛的歌词，同时提醒作为父母的自己爱儿女的初心。作曲编曲监制黄安文，填词黄仲杰。 想尽再多别怕花力气，真心由你好奇。 上榜三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吴若希，只想你记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諗一諗，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港电台第二台 港铁礼让运动2021， 有奖问答。阿田啊，列车门关上嗰阵咧，你要点做啊？ 咪就等下一班列车咯，豪仔。 答中啦， 教答中系咪有奖啊？鹏仔 系有奖嘅，不过咧系俾听众而唔系俾你啊，田。 想答问题赢奖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就系我哋 风骚快活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时间嚟到早上嘅7:38，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嗱，通常咧，我哋会喺我哋嘅面书专业里边咧，会用啲最 update 嘅，即系譬如话啱啱影嘅相啦，或者啲短片同大家打个招呼，讲声早晨。 早晨， 今日咧有少少例外，用啲旧嘢， 都唔系好旧嘅，其实 好旧啊，琴晚嘅。啊、 度日如年咩？ 正所谓咩？香港行快行慢一步都叫做慢噶嘛。好旧啊，琴晚嘅啫。因为话说咧，琴晚就系呢个咩？ 超级血月啊， 仲话小白同我讲三样嘢嘅，超级血月， 系 月食， 系 加呢个咩啊？ 咪 超级月亮、 超級月食、血月， 同埋加血月三样嘢，系、啊、三个现象捞埋，所以即系又。唔係幾多年難得一見咧，就 總之下一次要見到呢三個現象，有機會再結合埋一齊，去到2033年啦，已經 係 啦。 報 章嘅報道係咁樣， 好耐咁樣啊！ 昨晚咧，我見到好多人都有喺自己嘅社交媒體嗰度，無論你係影得靚好啊，影得朦好啊，總之見到月亮咧，你就會 po 上網噶啦。咁、我見到其中一張相係幾搞笑嘅，就話係街坊提供嘅，咁啊影住個公園啦。里面咧系劲多人，然后嗰个 caption 系写住多人过中秋。 系啊，我听过呢、這个。咁咧嗱，多人出咗去咧赏月啦。我琴日喺一间都平时要 book 位嘅餐厅 啦， 完全冇人 去晒睇月亮。 系啊，好夸张。我都唔知咩事，我唔知道因为睇月亮咁轰动噶嘛。嗰间餐厅平时真系要排队啊。 嗯， 我觉得好奇怪，哇咁少人嘅。 系 系。成間餐廳其實得七台嘅咋，平時咧個七台一定爆曬，佢得三台有人坐嘅，仲冇人喺門口。 係啊，好心佢擺多台啦， 點解？ 或者減少一台， 即係佢唔老禮啊？ 數禮啊！可能玄學嘅嘢我都唔知道啦。咁anyway， 哇！我就原來出翻門口去再做另一啲嘢嘅時候，就即刻見到哇！原來大家都睇月亮，有冇睇月亮中過嚟？ 琴日冇啊，琴日冇啊。不過咧，我都話我唔使去望出個天啊，因為咧我打開手機已經見到阿小白嘅，就話阿歐呢個。 詞語用得好作品啊， 係啊，八元號作品， 作品 啊，佢係其實係咪影咗好多張啊？小白，你可以出一個作品集喎、啊， 你可以入嚟講一個四個人可以 係啊，其實好靚，因為小白咧自己都有一啲攝影器材嘅，咁啊間唔時咧佢都中意影下相嘅， 影下相影咩相啊？影小朋友， 佢影公仔啊嘛， 小朋友啦，同埋一啲公仔咧，嗰啲細細粒嗰啲咧，係 啊，小白你過嚟分享一下你昨晚， 今日藝術家入嚟講幾句先啊， 影月亮嘅情況。 昨日呢就我原本諗住冇得睇嘅，因為點解呢昨日都睇到晏晝嘅時候見到嗰啲天氣都幾差，即係差唔係話即係行雷閃電嗰啲，但係都幾多雲啊！你知即係你幾天文現象幾靚都好啦，你有雲啊乜都遮曬㗎啦。 見到啲雲你又雲啊，真係 見到啲雲真係雲啦。諗住唉算啦，打退堂鼓就走啦咁樣。咁啊諗住六點幾嘅時候咧，咁啊去望一望咯，冇雲喎、啊。但我知道咧，昨日啱開始嘅時候咧，其實九龍咧就好多雲嘅。因為我九龍好多朋友同我講，喂乜都影唔到啊，遮曬啊咁。但我嗰個位就可能咁啱新界東北咧，啱啱我就見到好遠九龍嗰度好多雲，舊雲就仲未飄到嚟我嗰度，所以我就影到咧嗰個血月嗰個位啦。因為佢好快嘅，佢血月咧一陣間之後咧，跟住其實佢血月同呢個月食就同一時間嘅，跟住咧完咗之後咧，先至會個月食就又正式開，又繼續開始啦。跟住佢就會慢慢睇到個月光咧，就月食啊，跟住食咗中間啦，跟住又食完啦，跟住變翻個滿月咁樣。 哇！係咯，紅色嗰個時間唔係好長 嘅 啫喎。 紅色嘅時間其實好短嘅啫， 咁都俾你影到。 所以如果要影紅色嗰個，其實就比較上難啦、 啊。 我自己覺得 佢 自己啱啱冇雲啊，得唔得啊？ 都得，唔係你 download 直頭下載一張落嚟當係你知。 不過題外話可以講下咧，呢個都幾有趣。我啲朋友咧專做嗰啲咧叫做占卜啊嗰啲咧或者研究歷史嗰啲，佢話啊香港人真係得意，舊時咧遇上呢啲超級血月咧， 好驚啊！ 所有古代人咧都會即刻匿翻埋喺自己屋企，跟住攞大被冚個頭，跟住咧過咗幾個時辰之後，你先夠膽出翻嚟。 咁似我嘅？ 系喎、啊，你咯、 啊，唔睇啊，唔睇啊，惊、 啊、你吹吉避凶啊！ 唔系，因为佢晚晚嗰个时间都系大被冚过头咁嘅， 佢仲做紧嘢啊！唔系 六点，佢六点零七点咧系会小休一阵噶嘛？ 小休一阵可能 真系大被冚， 咁你又好运啊！系 啊，你见唔到啊？可能你今年咧上运啊，中国嘢再嚟啊， 上脑添啊， 上运啊！咁可能即系呢个纯粹喺历史嘅说法咁啊。 我寻日都有朋友系咁讲啊，系嘛？佢话哇，其实呢啲。唔係好嘢嚟嘅，即係佢係即係有少少迷信嗰啲，唔係好嘢嚟嘅咁樣。咁當然啦，可能以前啲人未識得呢啲叫做天文現象，幾耐會有一次，點解會造成即係個影啊？點樣遮住？淨係覺得同平時好唔同，咁就好驚啦嘛。 我有朋友完全唔睇天文現象嘅，佢話咧：你呢啲乜月乜月咧，唔好 send 俾我，除非香港有龍捲風，你先叫我出去睇啦。即係佢搞下笑啫。 香港以前試過有水龍捲㗎， 水龍捲我知道啊， 打風嘅時候有 ，always 都有嘅水龍捲啊。香港水域時有發生㗎嘛。但至於龍捲風啊，梗係希望香港 梗係唔好有啦， 係啊，即係呢個打趣咁樣講啫。咁啊，百元好作品，認得滿唔滿意啊？ 如果我有支更加好嘅鏡會更加好，因為好難得見到呢個現象，咁啊淨係影到一個就覺得誒、OK 啦咁樣嘅作品 咯。哇 ，OK 啦，好 OK 喎、 啊！我覺得其實天文台如果有徵召你哋啲相咧，你應該會貼堂噶， 係嘛？ 係啊，大家而家可以就上到去面書上面啦，就話我哋 po 咗上去，咁啊睇咗咧小白嘅作品唔係集，因為啱啱 po 咗一張啫，大家都去俾個 like 或者我相信好多聽眾咧，昨晚都有影到相嘅，你都可以在下面回覆我哋，即系大家作品交流咯， 系嘛 ？share 下啲作品俾我哋睇嘛。 或者如果你真系琴晚咁啱攞起相机，又或者系攞起手机都好啊，影到琴晚嘅天个月光系点样，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啊，其实寻日咧，阿 Cousin 罗启新都有 send 到佢影嘅相，佢啊系住喺郊区少少咧，好靓，佢都影得。 所以佢支镜好靓， 佢支镜好靓啊。 所以话咧，呢个月光啊，唔系话就系你想睇就睇啊，你想睇都要佢想俾你睇先得 啊。 谢你让我对你亏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象你已留低我，渐演遗失很多。越是想抱住却会发苦摸，越 于思想喊停却残留不可。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相聚，有一天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越是想说话却没法开口，越是想放下却仍然不忍。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再相遇。星火轨迹闪过宇宙，交叉点终会再重头遇见，天空散落的雨点，像花瓣散落了窗边，触摸不到的碎片，水点化作那白云难幸免，回头那句也许是最终的一句，有一天再跟你探索历险。在那边相见。 49分啊，听过有 Tonic 嘅离散聚。 经常都话要同多啲前辈食饭咧，你会有好大裨益嘅。 系， 我琴日咧同一个前辈饮咗杯嘢啫，我就学到嘢啦。 边个？ 白前辈。 哦、有冇学到影相嘅摄影技巧？高超嘅摄影技巧。 白前辈 系 话俾我听，其实可以点样做节目？原来讲一句嘢走得嘅。 系边个？ 喂，你知唔知道咧？琴晚啊，我真系喺街度咧。在红绿灯前面我停低咗架车啊。你知唔知点啊？ 咁我哋搭㗎喇喎。 咁我哋搭㗎喇。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搭㗎喇。咦佢真係 搭㗎喇。 咦佢走咗喇喎。 係咩？ 佢放低咗一份心意之后走咗喇喎已经。 钟哥唔会嘅。 佢搞下笑啫。 佢搞下笑 啫。返返嚟啦，你一话转个头咦唔係佢攞嘢咗。 攞埋走 喎。走 咗㗎喇。钟哥想食餐。 走咗㗎喇。 我想食餐蛋治啊。我想食餐。唔係嗱，回配下直播室嘅情况先啦。即可能大家唔知不明所以。 解释翻个 get 解释翻个 get 其实咧就想让翻个位俾我哋， 俾阿小白一齐倾下， 一齐倾倾佢啦。咁啊，嗱，当然再讲多次先。 好 系大家可以喺我哋个 page 嗰度啊，晨光个 page 嗰度啊，就可以睇得到啦。即系呢一个阿小白白元浩作品啊，嗰、那个血月，同埋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啦。好多听众都好中意影相嘅，咁你又可以 po 下，我又 po 下咁样，甚或乎咧，你系啊，即系迷信学者或者神秘学学者，你话玛雅文明啊，关于血月点样睇法，我都想 study 一下。 系啊，分享一下啊嘛，大家交流一下。我见到咧，Facebook 上面都有好多听众已经咧就系摆咗啊，寻日夜晚佢哋自己。影到嗰啲相啊，好多都几得意，几靓。同埋因为我自己寻日咧，虽然影到嗰、那个血月啊，但系有一样嘢我自己觉得系可惜嘅系咩咧？因为冇办法，因为我自己住嗰啲村屋咧，系真系好矮啊嘛。 哇！你嗰啲好正啊！ 你已经一望无际 啦。因为其实影月光咧，你想影到佢好似寻日做 super moon 噶嘛，影到佢好似好大个咧，其实系需要同啲建筑物做对比啊。 哦， 咁我呢个咧，我真系冇办法 冇对比啊。 咁我就唯有净系。净系影个月光啦，系啦，咁啊变咗净系影到月光系靓嘅，但系你又睇唔到哦，个月光其实系好大咁。 所以我琴日咧睇到两张相咧，我都觉得靓。嗱，小白嗰张固然之靓啦，嗱，唔知观众朋友或者听众朋友咧，会唔会都睇到咧？就系喺 IFC 隔篱咧有个好大嘅月亮咧，即系嗰个对比图我又觉得几靓。另一张咧就喺双桥景啊，阿钟哥居住附近咧，即系青马桥啊、丁九桥有条双桥景，月亮啱啱降喺咧两条桥中噶。 系啊，嗰啲位置影其实好靓， 摄影大师啊，真系 master 嚟。我真系觉得香港好多人影相好， 系啊，仲有啲系咩咧？例如喺个湖侧边嗰啲屋咧，如果个月光啱上边嘅，咁你又可以影到嗰个月光嘅倒影，又可以影到间屋，又可以影到个好大嘅真嘅月光，咁你就变咗嗰啲相就会好靓。 小白诶，识开啲有钱人可以住喺湖边， 唔系啊，村屋嚟嘅啫。 香港我净系去过两个湖嘅咋，罗湖同埋 迪恩 湖 系嘛。 迪恩湖仲睇唔到月亮最 先，咁都可以睇到老鼠嘛嗰边。 真系啊！ 哇，但系我真系见到听众都几靓喎，有啲系直头 upload 咗啲片俾我哋咧。我觉得 Teresa 嗰张几靓，有啲影到红色啊 ，cat 啊嗰啲咧都影到少少红色咧。呢个几特别嘅，咁啊大家 系咯。我哋嘅神光代表系白元豪啊吓， 系啊系啊，冇错， 女像都好厉害啊。 系啦， 大家 po 下吓，咁啊叫做开心 交流下啦，系啊，大家睇到啲靓相都开心嘅。嗱，除咗大家关心呢个天文现象之外咧，亦都好关心天气啦。咁啊，最近就真系几热嘅，咁亦都有时睇到啲新闻，譬如你话进行一啲户外活动咧，之前都提醒过大家要小心啲，因为呢个天气咧都真系唔系人人顶得顺啊。即系如果喺室外嘅话， 之前我都有讲啦，话沙滩都有鲨鱼嘅足迹啦，咁样啊，系啊，做咩你唔使好惊？ 鲨鱼可能热死咗， 系啊，但嚟紧都会再会有鲨鱼啊，所以大家游水真系喺防鲨网嗰啲沙滩嗰度游咯，免生意外啊嘛。 你哋我知道就驾驶人士啦，就未必成日会喺条街度行嚟行去啦。但系有冇有一把小风扇仔，即系以前唔系好兴嘅，啲、手提风扇仔咧，扛下身嘅。有冇啊？ 如果去 你行山，你会唔会？ 我有埋屋企人嘅话，即系有埋小朋友咧，我会拎嗰个风扇仔。但如果我自己，例如我真系去行山咧，就算几热，我都唔会拎嗰把扇。因为嗰把扇第一咧，好烦，好大嚿， 系破坏咗你嘅形象。 即系挂颈式嗰啲嘛，你意思？ 挂颈或者手提嗰啲咯， 总之入 电池嘅 有噪音嗰啲咧。但我自己如果你话行山，我就算拎扇，我都会拎接嗰啲。系因为 即 系 我阿婆叫佢摇下摇， 系啦摇下摇下，因为佢方便佢轻， 系 同埋咧你泼嘅时候咧个感觉佢嗰个凉个面咧会大好多，即系你唔使再拎多嚿嘢，同埋如果你嗰个风扇仔你入电嘅，你如果我譬如郊外活动嘅，上到去嘅时候冇电，咁得个拎字嘅啫， 同埋可以减拜拜肉啊嘛，泼扇 系 啊， 系啦， 有泼扇操啊， 减埋啊嘛，我净系 伤埋个手臂。 我见啲哥哥姐姐有阵时有啲嗰啲甩扇操咧，啪啪声嘅，又系朝头早， 嗰啲雨扇舞系嘛？ 系啊，我自己咧一个快速嘅体验啊，同阿 Kitty 分享，同埋小白好有趣啊。咁啊，我同屋企人咧就喺铜锣湾咧一个户外嘅环境嗰度等位啊，入餐厅啦。跟住咧，我哋就烈日当空咁样等啦，好热好热。跟住明明路边咧有一个叔叔咧就凉风送爽咁样，即系件衫系咁吹到发发声咁样。咁我同我太太咧就走去嗰边啦，话喂嗰度凉啲，好热啊呢度。反正我攞咗飞，跟住谂住企喺个阿叔隔篱啦，凉啲啦。因为有阵时有啲通风口定还是唔知冷气门口系可以做到嗰、那个有风吹个感觉。 系啊系啊， 我哋两个就企喺嗰度啦。点知冇风？ 咁 我哋 阿叔件衫发发声。 好啦，解决。 点解个阿叔件衫发发 声？我估佢里面自己系咪身体挂住咗一把风扇？ 冇错，佢有嗰啲最新潮嘅内置嗰啲咧，吹风嗰啲咧，咁样系咁喺度吹咯。 即系阿星介绍嗰啲背心。 系啊，跟住咧，我终于觉得咧，阿星咧 真系 有料啊！ 可能阿叔就系听到阿星介绍 嗰个阿叔咧笑我哋啊？ 系咩？ 因为佢一定知道啊呢两个即系 慕名而来嘅小子。 你以为你企喺同我同一个位置就有凉风啊？傻猪啦，唔识嘢啦，阿叔行走江湖好多年，靠嘅系咩啊？靠嘅科技啊！哇，我真系震慑咗啊！跟住我同我太太咧即刻行翻开，因为其实都几怒噶嘛，即系几核突噶嘛。今日死死地气去翻门口嗰度等入位咯。有谂过直情唔食嗰间餐厅？ 咁你有冇谂过想拥有一件呢啲背心啊？ 咁啊，要阿星揾啊嘛。我唔识啊，我唔识啊，我又唔你有几可见我上网买嘢？ 打内置风扇背心， 其实好少啊嘛。 打俾阿星好过啦。 我成日都话阿钟哥成日话约我去深水埗，唔使去淘宝，唔使去深水埗，佢成日一得单嫖独赌一个人自己成日杀落深水埗，我叫佢约埋我一次落去饮下茶都好啊，跟住佢唔理我系咪先？下次我哋唔系有啲深水埗好多呢啲嘢卖噶嘛， 系啊，得意嘅， 我少去，我都中意行深水埗啊。其实你中唔中行嗰小贩 玩具咯？其实我都行玩具嗰边，但系即系要搵时间落去行 啦。 我搵次约埋落去一齐扫货啦。我去， 你又去咩？ 梗系去啦， 去啦！ 我梗系要从女性嘅角度去到睇下你哋点样睇呢啲嘢啦。 我逼咗，都好多女仔玩具啱你睇噶。 咩？我都有落深水埗噶，冇买电子嘢，我都要落买落去深水埗噶。我咪跟啊，跟啊， 电子 系啊，我咪跟啊 Vincent 落去深水埗咯。前排 哦，就系买嗰嚿嘢， 即系你 Vincent 叫你去咧，你就去啦。 唔系啊， 钟哥拉去咧，你又唔去啦。 我啱啱咪报咗名咯， 报咗名。水埗旅行团 啊！喂，就咁样嘅，点解我会问你哋嗰啲风扇仔呢？因为最近咧见到一个日本嘅节目，咁有个医生咧就话，其实有时候咧你夏天好热，即系讲紧卅几度咧，出街吹住把小风扇咧。冇呢個降温嘅效果，點解呢？因為嗰啲空氣咧已經本身好熱啦，而你兜頭兜面咁樣吹咧，佢話其實有唔少咧中暑嘅人咧，反而係因為咁樣咧，而嗰個體温啊飆升啊！ 我有見過啲風扇仔，佢都係一路吹嘅，但係佢因為有入水啊，一路吹嘅時候，佢仲有啲水氣噴埋出嚟。 冇錯啦，其實點樣可以做到即係你話嗰個風扇仔善用到佢，而唔係即係越熱越吹越熱咧咁？咁佢咧就話其實你可以真係加少少湿气，咁就如果你本身嗰把风扇冇啊小白嗰个咁好嘅设计咧，你可以加一条湿毛巾晾住喺条颈嗰度。 嗰个风扇都冇用啦，虽然话就话有嘢喷出嚟，有啲水水气 又系喷两下就完啦。 唔系啊，因为嗰个好多嗰啲英雄公仔喺嗰度嘅，好鬼大嚿嘅，又有美国队长，又有钢铁奇，系咪你唔会拎出街噶？ 嗱，咁所以咧，头先我讲嗰位医生咧，佢提供个方法就可以解决到啦，就系话佢将一条湿嘅毛巾搭喺条颈嗰度，咁啊令到咧即系啲风经过一啲水嘅时候降一降温，咁先至可以又达到呢一个清凉嘅效果啊！咁同埋咧，佢话吹咧都唔好兜头兜面吹。 系啊，好多人都错咗啊！即系譬如夜晚黑 set 把风扇啦，吹住个头咧，咁样真系好差好差对身体。 嗱，如果啦，你真系想降温咧，佢话即系极速降温啊！你真系去到好热啦，卅几度。佢话其实条颈咧，因为比较多血管啊，咁你喺后面吹咧系会快啲达到嗰个降温嘅效果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中医啊、入风啊等等啊嗰啲又系另计啦。即系呢一个纯粹就系讲话你喺好热好热嘅时候，你想快速达到一个降温嘅效果咧，就唔好就咁攞把风扇仔系啦喺个面前面吹，反而将啲热嘅空气不停吹翻入你自己嗰度。 喂，市面上仲有啲咩冰感毛巾仔嘅喎， 系啊，其实嗰啲又系降温嘅， 湿咗水之后咧都几凉浸浸啊。 咁啊，大家睇下有啲咩产品啱自己啦。 忧虑生命安全或者会被捕。澳门有一名男子接种疫苗之后入院，延至寻日死亡。卫生局发新闻稿表示，一名48岁男事主今个月13号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之后，在21日突然失去意识，被送往镜湖医院抢救之后，一直在深切治疗部进行监护治疗，直至寻日抢救无效死亡。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后，不良事件评估工作小组同镜湖医院主诊医生讨论之后，确诊为急性坏死性会厌炎，引致气道阻塞、心跳停顿同埋急性缺血缺氧性脑病，同疫苗接种无关，属于偶合事件。如果案主代理人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就会即时启动包括尸体解剖等嘅程序，以进一步厘清死因。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3，日元109.2，瑞士法郎0.898，加元1.213，人民币6.393。英镑兑美元1.411，欧元兑美元1.219，澳元兑美元0.7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28。日经平均指数报28,555点，系跌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08美元，卖出1,895.8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同下周初骤雨增多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快线，咁而家龙尾就喺大榄上斜。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喺大榄上斜啦。咁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喺大约6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清丽苑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清丽苑。咁再前少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就星河名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咁香港仔隧道去翻黄竹坑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咁而家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咁龙尾就接近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咁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咯，龙尾就近住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数码港岛来回方向近住资讯道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而家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咧就排到去飞鹅山道。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弥敦道；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都系挤塞，咁特别系去沙田方向咯，龙尾就喺创资中学对出；去尖沙咀方向咧，车龙排到去联合道。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喺浪翠园三期对出。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嗰一段咧都系非常之繁忙，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挤塞。而家龙尾就喺朗庭园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排到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许靖允小背心啊，今次为电影感动他77次唱的主题曲啊，本周新上榜占第9位 ，Angela Hu Will You？ Will you spend your life together with me to make each moment our sweet memory？ Love isn't easy, but I gotta.Let you see, trying hard to reach eternity. Will you spend your life together with me? No matter rain or shine, we're still meant to be lovers who dream their dreams. Lovers who dream their dreams. 总觉得佢唱英文歌咧，真系手到拿来，再加埋今次好爵士嘅曲风啊，更加精彩啊！新登场占第9位 ，Angela Hu 许靖允 ，Will You？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过世间。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2，Kitty 同埋钟哥请我哋今日嘅财金嘉宾出场先啦。有金利丰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 ，Kitty， 钟哥 O， 你哋好，星期四都愉快嘅， 日日都愉快， 愉快啊 ！Dicky， 琴日有冇睇下个月亮啊，圆碌碌啊，吓？ 其实呢有个笑话先嘅。 好啊好啊。 咁啊当然呢琴日就我哋都系抬头望向天，咁就睇下嗰、那个即系唔系蓝月亮、哦， 我都想睇下蓝月亮。其实Dicky 好肉紧啊，我哋有啲女主持好肉紧啊， 系啦，全月食咁样啦。咁跟住咧，就最初就望，咦，嗰度咧好似有啲光闪啊闪下，会唔会就系佢咧？嗱、你知啦，有阵时有啲云遮住咗，又或者咧就俾个地球遮住咗。都系暗暗地㗎啦，系咪？咁我就见到好兴奋，喂望啦小朋友咁样。咁但係跟住呢就望咗两望呢，发现呢原来嗰个呢就唔系呢一个即系月全食嚟㗎，就只系一粒星嚟㗎啫。 哦你有冇即刻急才灵活嘅你有冇即刻话其实爸爸先系你心目中嘅月亮啊咁样。 有 冇补上呢句呢 出啲咁样嘅嘢㗎好。咁但係呢咁我就后来呢就真系发现呢系冇办法啦，原来喺我屋企嗰个位置系搵唔到。咁咧就最後咧就都係開咗個好似港台唔知32台咧，就睇曬全程嘅直播嘅。 多謝你支持， 多謝多謝， 好新手，多謝支持啊！咁我哋都支持我哋嘅專業股評人啦。好啦 ，Dicky 講翻股市方面先啦。琴日恆指繼續咧升啊，升255點啦，企穩咗。我唔知可唔可以講企穩啦，等 Dicky 講啊。29,166點啦，咁啊，宏觀嘅大市走向交俾 Dicky 幫我哋詳細分析啦，唔該。 唉，叫企稳啊 ！O， 你讲得啱啊！嗱，即系讲到港股，嗱五月即系就嚟已经完结啦，再睇埋四月份最后个即系交易日咧，咁即系一句讲晒，而家睇嚟咧 五月份都叫做是一个上升的月份的机会都相当之大。咁又咪即係唔係五穷啊，不过咁即係五月又唔係话即係冇捱过㗎，捱过㗎，不过就苦尽甘来嗰隻㗎啫。五月中嘅时间呢大家都即係哇跌到头晕晕，咁亦都呢即係好近呢就再之前呢即係三月嘅下旬嘅時間咧，所謂27,500嘅低位啦。咁但係咧，哇，時不特之咧都幾快升翻上嚟。嗱，指數咧上翻嚟嘅啦。當然都仲有啲股份未得嘅，譬如話尤其是係阿契媽啲外股啦，甚至乎阿契媽有啲股份都唔再愛啦。每一日我都收到阿契媽個電郵，即係 Kevin Wood 嘅電郵。咁佢咧又喺度沽緊一啲咧，即係曾經佢喺香港持有嘅股份。咁當然佢日日都買賣都好頻密嘅。咁啊，即係睇咗佢個即係投資嘅倉位咧，就發覺哎呀，即係原來佢都幾忙碌。同阿股神有啲唔同，股神嘅風格咧就係比較係坐定粒落嘅，即係買賣完之後咧，可能咧都一年半載都唔會喐下嘅咁。咁啊，講啲咩咧？就係、是、最重點，我諗嗱幾樣嘢。第一就係話通貨膨脹呢、這個係即係全世界最關心、最關注嘅，無論係央行啦，即係由聯儲局開始，人行啦，到投資者咧都係非常之關心嘅一個問題，因為嗱，即係通脹嚟咁照道理冇嘢嘅，伴隨住就係經濟嘅增長咯，過去都有講到嘅。咁當然債券嘅知識啊，各樣都會有所上升啦。咁最終咧，各國嘅央行嘅貨幣政策可能都要變化。喺而家呢一段時間裏面咧，只要大家會覺得啊，即係通脹唔緊要。第一，如果你話可以即係轉嫁到俾消費者，咁就算原材料嘅成本上漲都冇事啊！咁仲有第二咧，就係、是、大家都比較樂觀啦。而家就因為咧，即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都出咗聲話，哦，好關心、啊，關心啲咩？關心啲所謂大宗商品嘅價格咧，同埋啲供應嘅穩定情況。咁即係簡單啲講，阿爺就出咗聲啦。嗱，你哋唔好亂嚟啦，即係唔好咧喺度抬價啦，唔好咧喺度咧，即係又喺度寡頭壟斷嗰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咧，港元咧就反而咧嗰啲。之前憧憬住话可以系受惠啲原材料价格上升嗰啲嘅即系比较上游啲嘅股份咧，即系一句讲晒嗰啲即系金属啊、铜啊，讲下嗰啲咧就即系都叫做系明显地已经系有所回落啦。咁但系咧亦都喺度调翻转咯，当呢一啲嘅股份同板块回落嘅时间咧，咁取而代之咧就系啲消费品啊、零售消费啊。甚至乎啲耐用品啊，佢哋又做返好啲啦，因为觉得咦咁即係话个通胀唔係咁劲㗎啫，咁啊即係佢哋有生意做啦，咁经济又复苏啦，疫情又受控啦，咁喺呢啲憧憬之下呢，咁头先讲嗰啲嘅板块呢亦都又做返好啲。咁当然啦，即係呢过去嗰个零礼拜都好多事发生啦，咁今日都有一件事留意，就係话MSCI 之前嘅一啲嘅调整呢，包括係好似纳入小型股指数啊等等呢，就星期四收市又生效嘅啦，所以所有变动其实今日之前一定要完成。咁如果简单我直接一句呢，之前如果你话真係炒即係入 MSCI， 咁由佢唔知道会入到宣布入到佢真係可能啲指数基金要买，咁我諗今日要做晒㗎啦。咁即係如果你话即係短炒嘅就梗係消炒就一回啦。咁但係如果你话睇耐少少咁唔紧要，仲有一件事睇埋就再之后下个星期即係六月七号啦，咁就讲緊呢一个恒生指数嗰个季度检讨又会生效。咁届时呢就又系嗰隻啦，咁六月四号之前呢啲指数基金又要做晒嘢。咁所以呢即係大家呢两个礼拜呢都系要用少少心神睇下啲指数嗰啲嘅变化点样影响相关啲股份啦。 的其实本来 Kitty 有啲嘢想问呢，但我抢姜我问咗先啦。 好啊， 因为我心急啊。 你先。 因为通常话呢趁低吸纳咁趁平就要收货咁样。最近我睇报咗呢就话内行股又反弹啦。咁系咪而家应该望到相关板块见佢平呢入咁啲先呢？ 嗱，其实咧呢、這个都系相对嘅问题啦，即系中国嗱，永远都系嘅。股神嘅金句，即系 Warren Buffett 嘅金句、，Be greed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 即系当大家恐慌时，我哋就要即系比较贪婪。意思其实就系你讲嗰句啦，咪就系趁低吸纳咯。不过有阵时咧，即系呢个世界都好难去拿捏呢句说话嘅咧。即系咩叫做低咧？嗱，有阵时低处未算低，低处未见底。咁同埋第二，即系永远啲嘢咧，低低地咧都有佢低低地嘅原因嘅。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咁即系始终喺而家呢刻成个市场气氛就好软咗。咁如果你话开始捞一啲即係相对地比较即係估值 比較低嘅板塊，咁我又覺得都絕對係一個即係策略嚟嘅。咁同埋如果你而家即係起碼望落去啦，你話估值比較低，咁又政策又有少少扶持嘅，咁我都覺得係其中一個選項嚟嘅。譬如話，我都會留意到多一個消息嘅，就係話阿爺咧而家好似都比較支持翻啲即係央企嘅，好似啊即係見到喂螞蟻啊，個個俾罰款啊，啲互聯網嗰啲好似唔係好幫佢哋喎。咁但係咧，譬如話講到啲內銀咧，我比較幫嘅，淨係講話工行日前就宣布話會同即係高盛咁會合資即係成立公司咁，好似聽到呢啲嘢咧，就即係對佢哋開綠燈。另外嗰邊咧就係要交罰款，嗰種感覺都幾強烈。咁啊，呢啲都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啦。 好啊，嗱，另外 Dicky 咧，我想睇睇只小米啊，講翻少少背景資料啦，因為尋日咧都幾多消息出咗嘅。咁啊，開始之前咧就報喜啦，就話正式獲當地法院洗脱涉軍嘅指控。咁收市之後咧，又公布翻咧，截至三月底止季度咧，就錄得咧呢一個77億嘅純利啊。咁啊，好似都幾好啊啲消息。同埋咧，如果我諗大家有留意住佢咧，都知道嗰個27蚊個位咧，終於都好似真係破咗咯咁樣。咁啊，有報章咧就話啊唔錯喎，佢啊應該咧即係嚟緊個發展都幾好。咁又話佢嗰個開店速度咧就迅速發展啊咁樣。咁但係有趣嘅係另外一份報章咧就另外一個睇法啦，就話仍然存憂，就叫大家咧唔好忽略咗嗰啲政治風險啊。咁啊最大風險咧就係呢個中美科技戰。咁啊 Dicky 你又點睇咧？點解會有兩邊嘅意見出咗嚟咧？ 好，咁啊 ，Kitty 咧，你都真系做晒功课啦。咁我首先都觉得， 我照报纸读。 你头先讲嗰几样嘢咧，我首先都同意嘅。咁你话喂，当地法院，咁呢个我补充一句，就边个当地咧？当然呢个就系讲美国啦。咁啊，之前咧，好似你咁讲，即系中美 V 运运嘅时间咧，咁即系小米就系躺着也中枪嘅，就系点样咧？就被美国认为就涉及咧同中国军方有关。咁但系而家呢个指控咧，就已经彻底地撤销咗，因为佢哋啲法院都撤销埋啦。咁亦都因为咁样咧，佢哋就即系话，呢只股份咧唔会再有投资限制啦噃。咁仲有就係咧，個別嘅指數嘅編算機構 FTSE 咁啦嚇，咁亦都咧重新宣布會再將小米咧就納入翻入去佢哋嘅一啲全球性嘅指數裏面成為成分股。哇！咁呢個消息一出，正所謂啊未納入啊先興奮啦，個股價炒定先啦。咁所以個股價近期都上咗去啦。咁而即係再加埋個業績咧，坦白講都算係咁噶啦。即係如果你話喂，即係由點樣，即係佢嗱呢個佢自己個標榜㗎，就係呢一個咧即係手機又再配合埋呢一個智慧物聯網啊咁樣，咁啊唔緊要，大家明啊明啦嚇，即係我都係明一半嘅啫。咁但係咧都係一句就係比較係可以話係喺未來呢個世界咧，即係真係智能手機咧都越嚟越高智能咯。咁而佢哋亦都唔係淨係做呢樣嘢啊嘛，之前都講過話又想做車啦，仲有好多家電啦，跟住香港又開鋪頭啦。咁但系咧，我谂起码有一件好客观嘅事实，就系业绩咧都系即系都相当之好嘅。不过咁，我亦都唔可以话完全唔同意咧。就系头先你都讲咗有两个睇法啦。我睇好呢段时间亦都系即系我嘅推介，咁啊亦都关联嘅事持有。咁但系咧，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过去呢段时间见到嘅情况咧，就好多时候啲即系新经济股份咧，佢哋公布业绩之前。無論股價係真係即係係威係勢又好啦，就算話係仲係低位徘徊都好咧，公布完業績，如果係符合預期咧，其實個股價多數都係即係偏遠回落嘅，就好少話再炒翻上去。咁我都有啲擔心呢只都會係咁。咁但係頭先你都講，即係破咗一個重要嘅大阻力，即係一個我哋技術上一個上升嘅三角形。即係頭先你都講大概27.2啊，27蚊呢啲位置咧，咁佢而家又真係如入無人之地喎，個股價真係突破咗喎。咁我會覺得，如果你話中長線就揸住冇問題，如果超短線嘅就入 FTSE 之前嘅一兩日，咁你咪消炒就一回咯。 咁啊，散户股民咧又可以參考下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 ，Dicky 我哋聽日再傾過好嘛？唔該曬你， 唔該 Dicky， 拜拜。 崔傑彤，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 今日的优惠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网民票选 最正嘅游泳池，系、哦、啊，不如未讲大家票选嘅游泳池之前，你哋讲下你有冇去过一啲即系公共游泳池系觉得好正嘅？ 冇咗咧， 吓边个啊？ 我估大围嗰、那个， 大围嗰个咧、 啊，水上乐园系嘛？ 嗰、哦哦、个都计噶嘛？ 嗰、那个计， 系啊， 计有得游水噶嘛？ 有得玩， 游水又唔系私人游， 系啊，咁啊计啦， 都有啲好玩噶、哦、香港。嗯、我上年定前年啊，应该系前年噶啦，上年好似都冇得去嘛。 嗯 去过马鞍山和大埔呢两个， 喂、嗯，呢两个都是上榜的 入面都有上滑梯的钟哥， 系咩？ 系啊，几长下噶，同埋有几款俾你拣添啊， 系咩？ 系啊，不过就冇嗰啲咩五彩天梯嗰只嘅，佢都系转下转下转你落嚟，同埋冇水泡嗰啲嘅， 系、哦、 啦，咁都正啊， 都正啊， 都有得上下。 试下先， 大围嗰个泳池喺边度噶？ 唔系大埔， 大 埔， 大埔， 系、 哦、 啊。 大埔有个新泳池啊， 唔系好耐噶啦， 好耐嘅， 系呢个丁泰路啊， 系啊， 系啊， 原来 咁啊，呢一个咧都系其中一个啦，就系网民票选嘅受欢迎嘅游泳池啦，即系公众游泳池。 佢冇分咩第一二三名嗰啲咁噶？ 有噶，呢个系第一名咯。 哇，第一名添啊！ 系啊， 哇，开口中喎。 嗱，咁大埔嗰个 系啦，点解咧？因为佢有六条嘅滑水梯，咁系咧全港公众泳池滑水梯数目之冠啊！即系你搵唔到第二个系多滑。梯过去上噶啦，咁样其中三条嘅高度咧都有成8.5米，相当刺激噶。咁咁难怪咧，啲网民就大赞抵玩。 抵玩，抵玩！依家入去公众泳池游水几多钱？20多蚊咁样系嘛？ 呢一个咧就系17蚊嘅，系呢一间。咁我唔 十七蚊真系抵玩， 唔肯定其他系咪有可能其他地方有少少唔同嘅。呢一个就系十七蚊，抵玩啦，相当刺激啊，系啦。 17蚊除六，即系上一次。都几蚊啫， 但如果你成日够两次咧， 赚 大发咯。 如果你成日100次咧，几毫子啊？ 系啊，直头佢请你玩啊！ 有多几个堂啊，咁样系咪？ 嗱呢个咧，但系你要留意翻啊，逢星期一系休息嘅，千祈唔好冲咗去啦。咁另外咧，其实九龙仔游泳池咧都几多网民票选嘅。 九龙仔游泳池 点解咧？ 因為個深度好寬廣嘅， yes. 其實咧佢去遊到最後臨掂到池邊嘅時候咧，即係由一邊遊去另一邊咧，好深嘅， 即係可以潛水添啊！嗰度係嘛？ 3.7米，有3.7米。 如果你位高嘅話咧，就唔好游呢個泳池，因為咧有啲朋友位高咧，望到個池底深度咧，佢都會驚噶嘛，咁就唔好游呢個泳池啦。 我果然係用家推介啦，小白咧就梗係即係家庭 family feel 啦。 唔係佢嗰個有深度嗰個咧， 你都中意 啊嘛？ 自己去嘅時候啦，3.7米。不過最正係你哋仲有一個 point 需要講啊，係 乜嘢？ 就係如果你黃昏去咧，係可以睇到鹹蛋黃慢慢，咪就九龍仔游泳池咯。系、 哦、 啊， 未試過黃昏去 邊睇住鹹蛋黃， 但係冇得打卡喎、啊，我喺泳池入邊。 唔係有啲似咧，即係你俾好多錢先至望到嗰啲景色啊嘛。 係啊， 見到啲女藝人咧啊，游緊水嘅時候影相嗰啲。 嗰啲 staycation 嗰啲咧，係啊，原來喺嗰度咧亦都可以睇得到。不過呢個游泳池咧亦都係星期一休息嘅。咁、其實將軍澳游泳池啦，頭先小白講嗰個馬鞍山游泳池啦，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嘅。咁大家可以即係上網睇下大家。 鼠啊， 系啦，边一个地方啱你咯？咁啊，去游个水。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5月27日系一年嘅第147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18日。1975年5月27日，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由中国女子登山队员潘多带队。攀登珠穆朗玛峰成功登顶，潘多成为中国第一位攀登上珠峰的女性，亦是世界上第一位从北坡登上珠峰的女性。1959年潘多进入中国国家登山队，1961年已经成功登上高7595米的贡格尔久别峰，成为当时世界女子登高第一人。在藏语中，珠穆朗玛是大地之母的意思，亦被誉为世界第三极，是亚洲的水塔，亦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圣地。5月27号出生的朋友全心向前冲刺，正于某一种特定领域，通常会坦率尖锐抒发个人见解，世界观非常狂野怪异， 缺乏机智的外交手腕，亦会带给别人巨大的影响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会不会帮你征服世界极地？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人类征服大自然得到的启发，是人类力量的伟大，还是是人类的渺小？ 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要求情报人员加倍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他要求情报人员90日之内汇报，指派国家实验室协助。要求中国和国际合作调查新冠病毒源头。拜登表示，情报人员现时相信两个假设，包括新冠病毒和动物有关，以及病毒源自实验室，但是相信仍然未有足够资料令到情报人员对两个假设作出判断。他强调，美国会同伙伴向中国施压，提供所有相关数据和证据，参与全面、透明和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进行新一次调查，但他强调有效的调查需要中国配合，容许接触数据，确定新冠病毒源头。广东省委书记李希表示，要坚决防止广东疫情扩散蔓延。李希昨晚主持省委常委会暨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会议的时候表示，广州、深圳要落实主体责任，全面做好应对处置工作，其他各市要提高警惕，制定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李希指出，要全力救治患者，尽快查明传染源和传播途径，有效阻断蔓延，亦都要因时因势优化完善粤港澳联防联控，并且及时通报疫情和防控措施，严厉打击造谣、传谣等违法犯罪行为。美国警方透露，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城市圣何塞发生的枪击，至少8死1伤。另外，枪手在案发现场自杀身亡。圣何塞所在的圣克拉拉县警方说，枪击地点位于圣何塞市圣克拉拉谷交通管理局一处轻轨设施。枪手和多名死者亦都是圣克拉拉谷交通管理局工作人员。警方又发现至少一枚爆炸装置。枪击发生在轻轨设施维修工作最繁忙的时段，受到枪击影响，轻轨服务当日中午暂停。当地传媒报道，57岁枪手的住所在当地时间朝早发生火警，警方正是调查火警和枪击是否有关。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3，日元109.22，瑞士法郎0.898，加元1.213，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8。日经平均指数报28509点，跌13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75美元，卖出1895.55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和下周初骤雨增多和有雷暴。 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新界屯门公路嘅交通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深井段快线咧，头先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虽然系清咗场啊，不过都非常多车啊。龙尾去到扫管笏嘅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因为深井段之前有意外啦，而家带咧相当之多车。咁啊，龙尾就去到扫管笏。而近住新墟嗰段嘅屯門公路九龍方向咧，都係比較多車少少噶。咁啊，隧道方面啦，而家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龍尾喺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塞到香港仔隧道管道裏面啊。而香港仔隧道嘅灣仔入口去黃竹坑方向咧，亦都係比較多車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塞到上乡道。咁因为多车嘅关系啦，启德隧道而家去尖沙咀方向暂时要实施间歇性通车措施噶。咁因为东九龙走廊过海多车嘅关系啦，而家启德隧道尖沙咀方向暂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港岛都繁忙啊，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伟业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近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即系观塘啦，龙尾排到环保大道，而入去将军澳方向咧，九龙入口都系好多车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伟业街附近。九龙区路面方面，现时窝打老道九龙塘段都仲系较为繁忙嘅。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太子道西；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一带多车噶，龙尾去到观景台。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至到彩虹段，亦都系多车。新界方面咧，西贡嘅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都系交通繁忙，来往方向都系嘅。去西贡方向龙尾去到影业路，去将军澳方向排到去郑直支。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出九龙方向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龙尾就去到天富海湾附近。港岛方面咧，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住木球会一带咧，现时亦都系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去到呢个浅水湾道，近住聚豪居同埋南丰道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其实对我来讲有一首歌，因为在比赛的时候我们导师选了 True Colors 这首歌，其实作为一个歌手来讲你可以发出不同的光芒，我觉得都可以鼓励到我自己。 密切留意5月29号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Pool 32 Sing Alive。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包船陀螺。对于在不同年代成长的朋友来讲，无论是70后、80后、90后、00后，在他们的成长过程里面都总会接触到一些玩具，到长大了之后望返转头都会是感觉到津津有味的。举个例，譬如80年代长大的朋友可能就会很怀念四驱车那个的热潮。去到90年代，玩具圈的战况就更加激烈了，分别有宠物小精灵、数码暴龙以及是爆船陀螺。这个的动画系列当年亦都是吸引了很多的小朋友争相去购买陀螺，以及去约埋三五知己去斗陀螺的。时至今日，虽然推出了已经20年了，当你行过街的玩具铺的时候都会见到有不同的陀螺卖的。爆船陀螺的玩具产品非常之多，有如四驱车一样，每一个陀螺亦都有不同的配件，而每一个陀螺亦都有它自己好架势的名字。譬如讲下初代的爆船陀螺都有很多好劲的名字，就算你未看过听到都会觉得它们好劲的。譬如说有飞狼银白、青翼白龙、爆裂青龙、朱雀战神，只是刚才我讲的那些名字都要用尽力来讲才显得出它们那份的力量的。爆船陀螺的动画作品主要都是以陀螺比赛来做它的中心，当中其实透过这些比赛都是想教晓小朋友、教晓观众一样东西，就是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同埋友情的可贵。 呢句真係讲得好啊。 係。 崔杰彤。 咩呀、 梁学熙。 友情的可贵。 呢啲係友情的可贵，团队的精神。 係。 如果你哋有以后有啲乜嘢呢，唔好收埋收埋。记得话俾我 有好嘢要大家分享，系咪？ 啦，有冇收埋爆船陀螺先？你哋 我冇玩过， 过咗我 generation 啦，真系 太男仔啦呢个玩意。 所以今日等阿梁学熙慢慢讲， 慢慢发挥啊。喂，不过喺你发挥之前，我可以提供一个有关于呢套卡通片嘅 IQ 题。咁讲完咧，我就真系可以又摆低个风就出去啦。就系咧， 百钱杯搞得好啲。 就是问呢一家人到哪一个上船的时候隻船会爆呢，这样条 IQ 题是这样的，我记得小个。 什么话 一家人上船哪一个上到隻船的时候隻船会爆呢，这样。 即是什么爆船啦，应该都是吧，即是个答案是不是 一家人。 是啦，上船。噔噔噔噔， 是不是就是陀螺上船未啫？船会爆咯， 因为爆船陀螺系嘛，其实争少少啊，差唔多啦。就是婆婆上船， 点解啊？ 因为爆船婆婆啊嘛，啲人话佢系好啦，我出翻去啦，我其他唔识噶啦。对于呢套卡通片， 好地地朝早八点几。你何苦搞到大家个气氛咁僵咧？ 系咩？我觉得几好笑喎、啊，呢、這 个。你个笑点喺边度咧？ 爆船婆婆咯，即系佢系即系有少少谐音，唔系即系呢 part 我明嘅，但系我死啦，我真系笑唔出，同埋 笑唔出添。 钟哥，反而我想请教你， 事啊、 即系遇到呢啲咁样嘅情况，突然间嗰、那个、个气氛咧，就跌到去冰点嘅时候。 跌到冰点啊！ 系啦，咁点样去挽救个气氛咧？ 切，成日都系咁噶啦，而家系咪玩针对啊？ 唔系，我想问 啫。平时做节目间唔时系有出现噶啦呢啲情况啊，你啊， 发烂渣， 我会 hold 住你噶，梁学熙，你小心啊！ 我一定会有噶， 你 放心。 你千祈唔好 衰俾我睇、 啊，你千祈唔好。 我即刻整一个嚟，即刻整一个嚟，送一个 dead air 俾大家做早餐，系咪？嗱、其实咧，我寻晚咧喺度睇少少爆船陀螺啲资料咧。我睇唔明白，我睇咗好耐。我尝试咧揾呢个爆船陀螺嘅懒人包，即系我想知嗰样嘢点样 work 嘅。唔系，我跟住后来我就揾到有啲 YouTuber 嗰啲咧，佢哋就即系都有翻咁上下年纪噶啦。咁跟住就话，哎呀，我哋试下先，好兴噶嘛，爆船陀螺。其实到而家都系噶，你行入啲玩具铺咧，都总会 pick 咗一个。 而家都仲有嘅， 系卖唔同嘅配件啊。跟住咧，多数都系喺我目测啦，都系啲小学生嗰啲小朋友咧，佢哋系好有兴趣嘅。咁。即系嗱几样嘢啦，而家都仲会你见到有啲地方嗰啲铺头咧，文具铺也好啦，都可能会挂一个嗰啲嗰啲盘咧，俾你去斗陀螺啦。同埋我觉得嗰个世界咧，其实即系嗰玩具嘅世界系好复杂，好多唔同嘅配件。嗱、跟住咧又你首先你要买咗你个陀螺翻嚟先啦，就系、是、你嘅战车啦吓。咁你要同人斗，咁跟住又会有分呢一个左回旋同右回旋啦，同埋有左右回旋啦，就系、是、你嗰个陀螺咧。落落去嘅时候系转左定转右， 即係或者你有得揀，跟住又話嗰嚿嘢咧本身又有一個數碼嘅數值標喺度嘅喎，咁即係我去到呢一度，我已經覺得哇乜咁複雜嘅，即係我哋僆仔玩嘅陀螺就係、是。嗰樣嘢好簡單啫嘛，譬如我同阿鐘哥你鬥陀螺，就係、是、我哋大家一齊將陀螺轉、 啊、轉得耐或者轉得碰走到人嗰個咪贏咯。 自己個永遠最後留低就贏啦咁樣。 係啦、 啊， 咁但係爆旋陀螺咧，佢都係類近呢一個嘅概念嘅。咁但係 on top 咧，再加多樣嘢咧，就係佢有好多嗰啲唔同嘅配件就插喺個陀螺上邊，咁啊令到佢可能襟捱啲啊，即係我覺得好勁嘅，就有好多力學嘅嘢啦。跟、住然之後咧，就總之係兩個陀螺困之間咧，就會。大家会飞啲唔同嘅零件出嚟， 哦，攻击啊，攻击敌人， 佢唔系攻击嗰只，而系咧，即系佢可能系 甩咗，佢俾人撞甩咗， 即系插唔实， 即系好似系part of佢个生命，即系好似扣咗啲生命咁样，即系甩咗件装甲，但系佢又唔冧嘅，即系类似就系咁样嘅玩法咧。跟住我就见到哇好犀利，同埋头先都有讲到咧，佢起嗰啲名咧好劲噶嘛。跟住我寻晚我都另外咧上咗一个好多朋友喜欢上去睇嗰啲嘅买卖网页，我就睇下而家爆旋陀螺究竟几多钱个咧？最贵嗰啲，我见过有啲咧系个名好劲噶啦，首先望落去，跟住2000几蚊一个。 哇！但系佢系有好多装备装嵌咗上去噶啦， 即系佢 full set 嘅，佢但系佢得一只，我睇下有冇机会即系揾到之后即系 share 翻俾大家睇。 喂，但系而家通常啲人系即系玩到极致嘅系自己砌噶嘛，系 咯， 好多零件逐粒逐粒咁拍落去噶， 咪就系同四驱车一样咯。四驱车你都系买咗个车壳翻嚟，跟住就换里面啲嘢噶嘛。其实包船陀螺都系噶，咁因为佢。除咗個陀螺嗰、那個、那個 body 本身咧，咁佢上面仲有其他嘢你可以扣上去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當見到一啲勁嘅玩開爆旋陀螺嗰啲咧，佢係成台嘢，佢係好多唔同嘅裝備，即係以對付唔同嘅對手咧，咁就係會有佢哋嘅一啲獨特嘅設備咁樣咯。 咁你曾經有冇擁有過一隻啊？ 我超靈啊！ 即系你都系睇人哋玩 嘅。即系我嗱，我第一次知嘅咧，咁就系嗰阵时，我表哥嗰啲小朋友嗰阵时讲紧，可能系四五岁嗰啲咧，就已经系问佢圣诞节你想要咩啊？爆旋陀螺。生日你想要咩啊？爆旋陀螺。咁爆旋陀螺系咪我求其买一只得噶？唔系噶，跟住就噏咗一串好长嘅名 字，你系解读唔到嘅。 系啦，咁我就终于嗰阵时我就明白我细个嗰一份嘅愤怒啦。就是当你想要一件玩具，你话俾一个长辈听嘅时候，佢唔系唔想买俾你，佢系唔识买俾你，连个名字都背唔到嘅时候。 所以点解过年嘅时候咧，利是钱就系咁样应运而生。 你自己搞掂， 自己搞掂，自己买，唔好烦咁样啊。不过咧，就话讲到四驱车咧，我成日觉得四驱车嗰个热潮同爆旋陀螺有啲相似嘅，但都系突然之间好多人中意因为一个动画，然之后啲人一窝蜂去买啦。嗰一樣嘢咧，又係好多零件啦，可以不斷無限賺你錢啦。必定有個工具箱啦，你會令到自己感覺好專業啦。過程好重要啦，即係你去點樣去研究啦，點樣去收集呢啲材料啦，買啊、借啊、換啊，點樣都好啦，跟住再慢慢轉研。用乜嘢零件令到你嗰、那個個完成品有啲咩唔同嘅功效啦？ 即係又要有攻擊力，又要有防守力，即係又要夠穩。 係啦，跟住又話哦，原來唔係喎，今次要上車喎，又要改少少咧。即係個玩法好似嘅，但係全部都係着重喺過程同埋研究嗰個部分嘅。你真係去玩嘅時候咧，好短暫。即係譬如你玩架四驅車，擺落個軌道之後，其實你冇嘢好做嘅咯。咁樣，譬如包船陀螺都係你揈完之後咧。转， 佢瞓低咗就冇， 瞓低咗冇啦，好短暂，但系嗰、那个研习嘅过程咧，就会好享受咯。 同埋你同人斗嗰一下咯，即系你同人斗嗱，即系唔似得以前咧，我话咩玩公仔纸就系你赢咗，跟住你可以攞人哋样嘢噶嘛。有阵时纯粹系即系好似啊，你赢咗系心里边有种自我感觉良好，咁就得噶啦嘛。嗰阵时我记得有一段時間好興嘅時候咧，就周街會見到喺，譬如喺屋企樓下啲公園咧，咁咪會有幾個小朋友聚埋一齊，即係阿伯就捉棋，佢哋就玩陀螺， 大家都係擺個盤，人哋擺個棋盤，你就擺個陀螺盤出嚟咁樣。 係啦，咁同埋咧嗰啲嘅陀螺咧，哇！我頭先我即係係咁以我上網碌過嚟睇咧，佢初代美版，因為去到外國都有啊，初代美版嘅一隻陀螺咧1000蚊，未開盒， 港紙啊嘛，係嘛？ 係 哇！ 都好贵， 系啊， 贵贵啊，1000蚊。 如果你当系一个儿童嘅玩具嚟讲， 系啊，咁即系等于以前买嗰啲电子鸡咁样，又系咧，你限量版啊，或者你嗰啲吓好早出咗嘅时候就同投资一样啦。 嗯、 你买翻嚟唔开，你摆几十年咧，你又点啊？ 喂，但系你撞下撞下，佢会唔会咩嘅先？会唔会蚀啊？或者 散咗啊？ 或者个价会跌嘅先？ 嗱、，Kitty。梗系会啦，如果唔系佢点赚你钱啊？佢咁襟挨真系搞唔掂嘅。不过咧，爆旋陀螺咧，当年咧，虽然我就冇玩过，到而家都冇玩过啦、 嗯。 但系有一样嘢咧，就好catch 到我 attention。 得你心系咪啊？ 或者我突然间叮一声嘅，就系当年我买呢一张唱片嘅时候，我估唔到呢位歌手会唱儿歌。 哦，劲啊！呢首歌 系咪佢唯一一首咧？好似系系嘛？ 咁肯定喎、 啊，抄下先。但系嗰阵时好劲嘅，因为喺嗰个时候咧， 点解佢会唱、啊？ 喺佢嗰个嘅 level 已经系我唔觉得佢会去唱儿歌噶嘛。 嗯、 但佢就唱咗一首《爆裂旋风》。 海上巨鲸，仍小小当作空中细小乌蝇。本色本本生命，你要撑大眼睛。陀螺如银河谁星？我这潇洒的一击，谁能力拼？黄袍和奸党都扫出千千里。有真心的知己齐同路，多么高兴！你送我最响亮笑声。和一生的知己同仇的爱，无人能匹比。到山火海都一语不理。 上个星期四先至同大家讲过懒音，话口未完，又听到有人讲懒音啦。 成日生黑头真系黑人憎啊！成日生黑头真系黑人憎啊！ 到底今次阿星喺头先嘅片段里面讲咗几多个懒音字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当风筝飞过尖线，对青春嘅预言，通通都应验。背弃你嘅童年，讲句再见。现实总喺你耳边碎碎念，快乐总喺成长嘅身边流走。到咗抉择嘅关口，前进定留守，喺梦嘅通道游走。每日嘅耳光喺面，但放弃还手。翻开人生嘅章节，向左揭上一页，直到挥手作个道别，对住以前嘅我讲声抱歉。打开青春嘅书，记录自己曾经年轻过，成长嘅经过，情绪泛滥嘅夜，唱出一首孤独嘅歌。打开青春嘅书，记录自己曾经年轻过，成长嘅经过，情绪泛滥嘅夜，唱出一首孤独嘅歌。时间嘅目录，写好嘅序，曾经走过嘅路。成长的句号，几多走过的身影。 影，同一个地方擦身而过，上几多人生嘅科范，重复嘅错，命运嘅交响曲继续嘅播，无止境嘅流浪，眼望前方一个属于自己嘅岸，青春嘅预言都应验，当风筝飞过剪线。 头先阿星讲到， 成日生黑头真系黑人憎啊！成日生黑头真系黑人憎啊！ 呢一个例子可以同大家讲下，佢犯错嘅部分就系韵尾嘅部分啦。韵尾即系韵母，除咗主要元音之后，剩低收音嘅部分，就好似头先片段当中黑色嘅黑字同埋黑人憎嘅黑字啦。好多人都会将呢一个 K 韵尾同埋 T 韵尾嘅读音有所混淆。黑色嘅黑字系属于 K 韵尾，而黑人憎嘅黑字就系属于 T 韵尾。另外一个相似嘅例子就好似北京嘅北同埋不要嘅不一样，同样都系有呢一个分别。发 T 韵尾嘅时候，舌尖要向上翘，抵住上齿背，大家一起试下，黑黑。而发 K 韵尾嘅时候，舌根部位就要抵住软腭，而且仲要擘大个口，大家一起试下，黑黑。所以头先嘅片段里面， 成日生黑头真系黑人憎啊！ 阿星除咗将韵尾混淆之外，亦都有犯到上个星期讲过嘅韵母混读问题。呢句说话正確嘅读音应该系成日生黑头，真系黑人憎啊！阿星，你都试一次。 成日生黑头真系，成日生黑头真系黑人憎啊！ 黑 黑 黑 黑 黑 黑 黑 黑 黑人憎， 黑人憎 憎 憎 黑。人憎， 黑人憎 啊！呢句说话正确嘅读音应该系成日生黑头，真系黑人憎啊！ 成日生黑头真系黑人憎啊！ 黑人憎啊！ 新条脷出嚟定唔新条脷出嚟？ 冇啊，两个都唔新条脷出嚟噶。 黑头真系黑人憎啊！ 黑 人憎啊！ 系啦。 成日生黑头真系黑人憎啊！ 你终于读到啦！ 游一游去边？去公海有冇兴趣？诶、 呢个你吸唔吸引到你先？ 公海啊、嗯，如果可以洒落下，可以、啊。 一听到公海，我谂起侯赛恩啊， 我又谂起啊，即系阿炮哥啦， 炮哥 系啊， 未出公海、 啊，未出公海、啊，你有冇睇下赌城赌侠 啊？所以我成日觉得公海呢个地方好危险。 公海唔系一个地方嚟嘅，首先 系咩？即系一个区域啦，一个区域啦，一个区域啦。 公海唔系一个地方嚟嘅。 呢个点啊？呢个公海游啊？ 公海游咧，啊局长啊出嚟讲啦，咁啊七月复办，三日两夜1200蚊。抵玩喎、啊，我覺得 reasonable 啊，親身喎、啊，千二萬上遊艇，你想點啊？唔係1200蚊 ，sorry 啊， 老老實實啦。你哋如果真係坐呢啲遊輪出到公海，你哋會做乜嘢 啊？曬太陽咯，浸下啲扎古池咯，有杯嘢咁樣晾下咯。 張傑彤咧， 我真係從來都未試過去遊艇啊， 唔係遊艇， 遊輪啦、啊，遊輪啊、即係證明我真係冇去過，我唔嬲自己。 三嚿水船篇， 佢 點同三日兩夜 呢 個咧？後邊有隻香蕉艇俾你坐。 我兩樣都未試過啊！我遊輪同遊艇我都未試過。 你唔熟水性， 因為我唔係我冇特別好中意坐船咯。 係咩？ 雲浪啊！我驚雲浪，係啊，曾經都有試過雲浪，但係我相信咁大隻嗰啲遊輪應該唔會啩，係嘛？ 冇啊，冇啊，雲朗你自己驚，你自己拋個問題出嚟，唔會啩？ 我自己就冇自己俾錢去玩過，但係即係以前做嘢就去過啦。但我目測咧，一出到公海，全部去曬賭廳，即係就最多，因為出咗公海啦嘛，就去曬。 但好多嘢玩嘅，即係好似有泳池啊，有 gym 啊，有唱卡拉 OK 啊嗰啲，又食好嘢啊， 又睇 show 啊， 有 Captain's Night 啊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好多嘢食。 我真係可以好向往呢個遊輪嘅生活嘅，我自己覺得。咁同埋依家又好似幾抵玩咧，1,200蚊三日兩夜。咁當然你話喂冇得去第二啲地方，冇得去可能仲好咧。即係你而家認真諗翻，即係係咪走嚟走去係一件好事？同埋鐘哥講得啱啊，即係話可能玩兩手咁樣。咁你而家冇得過澳門啊嘛，咁有好多朋友咧手痕啊，唔鼓吹賭博啊嚇。不過即係呢啲都 而家未乘機戒賭咯，咁咪好咯，戒咗佢，唔好再玩啦。 我都觉得 几正气啊，觉得 唔紧要啊，啱啊，我认同你嘅讲法。 系啊，我哋嘅节目就系要讲啲咁正面嘅信息噶啦。 跟住阵间去边啊？系啊，过海啊， 冇得过海依家冇啊。 即系佢意思过洪隧啊，过海啊。 公开游游唔游得到咧？等大家吓。 长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嘅快线啦，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盈辉台噶。重复多次，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盈辉台。咁反方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呢一段路咧都系车多，慢车排到去观景台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较早前启德隧道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现在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了。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就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对出，另外东隧的九龙去香港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油站一段就比较挤塞，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车多，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在彩虹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带挤塞，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就车多，而家龙尾排返去屯门市广场。反方向屯门公路入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在柏丽广场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大学港铁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以透过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已经在一月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2号至3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的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4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各位打工仔，你了不了解职场各种奇难杂症呢？ 做只出威的马仔。 我成日同嗰啲人讲，你唔好同我讲下边个喺你面前讲乜，或者系边个喺边个面前讲我啲乜，唔使。你叫佢有本事跑嚟我前面同我讲，我一定听。第一，佢跑得喺我前面，即系佢追到我。第二，你既然喺我前面，你叻过我，我听。 逢星期二晚上10点到12点，同你继续倾，马俊伟教你做只出色的马仔。 On your mark, get set. 为了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马拉松游世界二，跟随主持人老二再一次跑匀这世界片段。 由印度直奔希腊牙买加等地，从千奇百怪的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新冠疫情之下，不少音乐活动都被迫取消或者延迟，外国一些歌手就转为在社交平台上面用不同的方式和歌迷互动，好像 John Legend 就在去年3月的时候在家举行了个50分钟的 live 自弹自唱多首名曲，还踢了 Charlie Puth， 而 Charlie Puth 在被他踢完之后，亦都在自己平台上面做了个30分钟的 live 和歌迷互动。 密切留意5月29号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9:09啊！投資 O to O， 阿 O 講講咧，隔晚美股表現啊，投資者咧樂觀嘅情緒再度湧現啊，美股咧三大指數都有得升啊，道指升10点，納斯達克指數咧升80点啊，標普500指數咧升7点啦。金融機構嘅主管咧睇個大市嘅走向咧就睇得好少少喎，不過儘管近期咧亞洲各個地區啊嘅新冠肺炎疫情啊病例激增啦，但係啊並非咧首次，所以咧大家都已經有一種適應嘅態度啦，所以亦都唔需要太擔憂啊！區內嘅經濟咧重回正軌啊，建議咧投資者可以買入咧疫情嘅震央股啦，譬如咧航空股、旅遊股同埋其他休閒產業咁話。究竟實情係咪咁咧？投資者就可以多做功課啦。轉個頭開始繼續講啊！ 由咁多位嘉賓嘅失敗經驗 帶俾你創業道路上無限體驗， 失敗奶。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哦，今朝早咧，请嚟呢位嘉宾咧，都系我哋熟悉嘅朋友。但系最近咧，佢除咗唱歌之外咧，就多咗一份嘢啦。佢亦都称自己为神婆嘅、 哦，因为要占卜啊，系嘛？ 系啦，佢系创业，自己搞咗间工作室咧，就系系帮大家占卜啊，讲下一啲即系佢自己嘅理论啊，咁样样啦。咁啊，请阿 Ronna 徐家晴出嚟咧，同我哋倾下偈先。早晨啊， 早晨，徐家晴。 早晨，Hello。 哎，咁知道你工作室咧就喺铜锣湾啊，我冇记错。喂，其实立租都几贵嘅，铜锣湾究竟当中点样去控制成本咧？又点样咧维持同客人嘅关系咧？我觉得咧喺你呢个行业或者呢一门生意啦，唔好讲话生意啦，好似好。超級牟利咁樣， 係咯，因為覺得好似幫緊人， 係啦，即係感覺，即係我估一陣徐家晴可以講多少少啦。其實關於個成本控制，以至咧點樣啊，可以做到生意，可唔可以同我哋收音機旁邊晨光嘅聽眾講一講啦？ 其實我不嬲都唔係一個覺得自己係可以做到生意嘅人嚟噶， 嗯， 因為首先我就計數好差啦，咁成日咧都會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咧，咁要處理入貨嘅問題，咁因為咧其實我搞呢一門生意啦，咁我起初咧嗰個諗法咧就係、是，咦，我有個即係可以幫人哋占卜嘅，或者我有一個靈感啦，即係叫做，咁我就不如我攞嚟幫下人啦。咁起初咧就成日都喺即係幫下身邊啲朋友啊，會幫我哋占卜下啊，然之後佢哋又會問下我，我又會答下佢啊，佢哋話：不如你搞個直頭開個檔啦，即係開頭話不如你廟街擺檔啦咁樣。 廟街啲位唔係咁容易揾喎。 同埋咧都真係好出名嘅喎，有啲要排成個鐘先有得睇嘅喎。 係 啊，我見到廟街有啲檔口直頭排好長龍嘅，十幾廿個咁樣喺門口有張凳仔坐嘅嘛。咁我就諗咁我係咪真係要去廟街擺檔咧咁樣？ 咁點解唔敢做咧？最後你都喺銅鑼灣開咧？ 哦，其實喺廟街擺檔真係唔係咁容易嘅， 你本身都想係嘛？ 有啲興趣咯，即係覺得好似好特別喎，即係好似 好點樣講好地道啊！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後屘咧，咁一直都擱置咗嘅，即係冇諗過，唔好搞咩生意啦。開頭係有個咁嘅諗法，同埋覺得好麻煩。 嗯。 咁但係機緣巧合咧，突然間遇到我個化妝師喎。 嗯。 咁我個化妝師咧就係、是、原來佢又係屋企嘅家族嘅遺傳同埋一個遺傳嘅一啲基因啦，我唔知啊，所以佢特別容易咧計到一啲叫梅花易數啊。 嗯嗯嗯。 咁然之後佢就咁啱咧，但係其實佢都唔係好攞嚟做生意嘅，佢只不過純粹都係化妝為主嘅幫人哋。咁然之後我就同佢傾下，咁佢話：，不如我睇下你條命盤啦。我話：，我好特別嘅，我唔知點解咧。有一年咧，無啦啦就走咗去入油啦；，有一年咧又走咗去做茶餐廳啦。 你話你自己啊嘛？ 係啊。跟住我就我唔知點解好成日頭頭碰咗黑咁樣嘅，好似做極都有啲棘嘅。咁佢就開嚟睇啦。 嗯。 跟住再加上埋我自己咧，就有啲靈感，知道自己咩時候會發生咩嘢咁樣。咁然之後佢就話：不如咁啊！我哋既然可以有呢一個能力嘅話，點解唔可以幫下人呢？咁樣。 嗯。 咁我話：咦好喎、啊！跟住佢就話：其實我有個地方嘅，係我自己化妝嘅 studio 嚟嘅。 嗯。 咁我話：嚇喺邊度啊？哦，咁樣喺銅鑼灣咯，啲樓上鋪咁樣。哦，不如上去試下啦，咁樣。 嗯。 咁啊，接咗十幾個朋友。 咁容易 啊？係啊，點解嘅？ 咁容易嘅咩？哦。 係啊，真係。嗱，有時啲嘢真係一個緣分嚟嘅，但係咧，我想講咧，呢一個化妝師咧，其實我只不過係開頭咧同佢合作咗兩次嘅啫，咁然後即係代表其實我見佢嘅次數唔多三次嘅，咁然後佢就話唔知㗎，試下㗎咋咁樣，咁我好啦，咁啊有十幾個朋友上咗嚟咁樣就試啦，即係開頭就係收好平嘅價錢嚟嘅，就真係一封利是仔咁樣，然之後咧就將佢另外咧做問佢，咁你捐唔捐錢啊？我哋諗住今個月咧就捐去邊個機構喎、啊、咁，跟住。那些人就好啊，咁啊捐几多钱啊？譬如捐100，有啲人话捐1000咁样。 嗯。 咁然之后我每个月咧就攞去捐钱，然之后咧其他嘅利是仔就攞嚟食下化搭车咁样。 系，即系其实你搞呢盘生意，主要都系本身系你自己兴趣啦，当然或者你自己有一个咁嘅感悟啦。咁但系点样促成到咧，都系因为即系缘分啦。你识得嘅朋友，原来又对呢一方面有研究啦。咁然后佢又真系咁啱有一个地方都適合你做呢一門生意，但係好似頭先阿 O 局即係奇怪或者有疑問嘅地方就係、是、嚇咁容易揾客嘅咩咁樣？咁你哋係點樣去到即係招攬你哋嘅客人咧？ 定還是你自己廣結善緣咧？本身可能幫緊十個朋友已經睇緊㗎，咁嗰十個朋友咧就口碑傳口碑，跟住話哇勁喎、啊，徐嘉晴好勁喎，好準喎、啊，咁樣好指引到喎，指點到迷津喎、啊，咁樣跟住咧就十個啫，就變100個，100個變1000個咁樣，係咪咁樣？咁嘅模式去營運咧嚇， 好特別嘅。咁首先咧，佢亦都即係我嘅另外一個 partner 啦。咁佢亦都本身亦都係一個保險經紀嘅高層嚟嘅。咁然後咧，我咧亦都係即係好多朋友啦。咁一傳真係一傳十，十傳百。然之後就話點樣 book 啊？咁樣我話。嚇點 book 啊！我開頭又未 plan 好點 book 喎。咁我又諗緊，我係咪要買張新嘅電話卡咧，俾人打電話嚟咧咁樣？但係我幾時得閒聽電話咧咁樣？即係我有好多好細嘅一啲問題存在，唔知點解決。咁後屘終於俾我諗到不如叫佢哋填份 form， 即係有份 form 可網上嘅 form 可以填啦。咁佢哋填咗，咁我到一。有空檔嘅時間咧，我同我 partner 咧就係咁回覆啦。 哦，即係呢個就係你哋自己呢一門小生意嘅一個系統啦，叫做，因為有啲人可能就係、是真係好似你咁講，要譬如覆 call 啊，接客人嘅電話就會有另外一部電話或者另外一個號碼，咁你哋咧就用咗網上嘅一啲系統，去到令到成件事有系統啲啦咁樣。 係啊，因為就試咗好幾個方法，就係、是、不如將我電話傳出去，但一打傳咗出去之後咧，就好廢啦，即係應該要點樣處理咧？咁呢個位置都糾結咗好一段時間嘅。咁後屘咧就除咗占卜之外咧，咁我哋就要處理頭先我講入貨嘅問題啦。究竟係入咩貨咧？咁我就會有賣水晶嘅。係啦。咁因為我就相信石頭嘅幾好啦，即係好呢件事好好啦嘅能量啦咁樣。咁同埋可以幫人哋叫改善下佢運程啦咁樣。咁我就入咗一啲貨，咁但係開頭處理呢個問題嘅時候應該要點好呢？搵批發啊定係點？因為如果要搵批發 嘅話，你又要攞一大嚿嘅錢出嚟去叫做預支咗先嘅，咁但又未 run 好喎、啊、呢單生意，即係未肯定啊會唔會其實呢個月嗰一百個客睇完就冇人睇噶啦咁樣，即係未有一個 唔通自己帶曬上身咩咁樣？ 係啦， 左手吹姻緣，右手吹 吹吹咗自己嘅事業先咯，一係吹旺咗自己間鋪先咯，首先 要係啊，咁。咁我哋都相信嘅，咁我哋都的確係嘗試咗唔同嘅方法，咁咦係喎，即係開始慢慢幾好喎、啊、然之後就陸陸續續咁有人嚟 book 喇喎，咁 so far 就 book 到而家都十一二月嘅。 嗯， 咁我都覺得幾好啊，咁樣。 即係嗱，呢一啲我哋都要戴翻個頭盔先，即係占卜啊、命令啊咁嗰啲。 就並非精密科學，咁不過咧，即係都係信則有，不信則無啦。亦都希望咧，大家開開心心嘅。 係啊，最緊要可以帶俾大家一啲鼓勵咯，同埋一啲係啦，好似阿歐講一啲開心嘅能量咁啊，最好啦。 系啊，你啊最开心咧，咁啊再次恭喜晒你啦，阿郑太啊，开心啦，好多谢你，拜 拜。 无谓看报纸，只得冷言，没有其他的污染，这世间不再需要乱，全部也要静下，以后便看天。还是没有天，冬天太热，热到连世间都反转。给我可，给我许个愿，能让我退后吧，这一秒气喘。我宁马层层跌跌，舍弃马代代年年，若结局难变，随便再找个地点做破壳蛋，毫无意义。一次可以输，一世不轻易。原来胜出也可必输，知你都可以。轮回再追，轮回再追，你尽管享受吧，未来全是实现。一次可以输，一世不轻。 光第一线常常都会讲一啲日子，你知唔知道啊？ 今日5月27号就是国际 Chardonnay 日，即是沙当尼日。你一定会问乜嘢系沙当尼啊？其实系其中一种咧菩提子嘅品种。呢种品种咧历史悠久啊，喺 Burgundy 南部嘅其中一个区域咧系最盛产嘅原产地。古时候好多人都将佢错误认为咧佢系 Pinot Noir 嘅品种，亦都有人咧觉得佢系白皮诺嘅品种。直到去20世纪啊，美国加州大学啊戴维斯分校嘅研究团队先通过 DNA 嘅技术咧认定佢系真正啊系 Pinot Noir 同埋咧另一种白葡萄嘅共生一族嚟嘅。截至1994年啊 ，Chardonnay 一共培育咗340个唔同嘅系列品种，所以话今日系佢嘅日子，又系咪时候饮翻杯呢？我系阿 O。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啊，博咗啊周小姐喺度。你好啊，周小姐。 系你好，小白。 早晨啊，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啦，有啲乜嘢点唱系俾边一个噶？ 今日27号系我自己生日。想点俾妈妈听？ 诶，几好啊！你自己生日，但系就点俾妈妈听，系咪因为你知道？妈妈好多年之前啊，哇，生你嘅时候都非常辛苦，赐予你生命啊，系艰难噶嘛，系咪？ 系啊，我自己都有两个小朋友。咁我呢排都唔好舒服，咁都好多谢佢，都有帮手提住佢哋。今朝都有帮手送个女仔生我。 咁有啲乜嘢特别多谢妈妈嘅说话，想喺自己生日嗰度同妈妈讲咧？ 多谢赐我生命啦，虽然我活到今天。我唔开心嘅日子多过开心，但我都好感谢佢咯。我希望佢长命百岁，身体健康。 嗱，咁啊，你生日啦，你又赐予咗啲生命俾你自己小朋友，有冇啲说话同翻自己小朋友讲啊？ 都希望我自己身体健康啦，有气有力再照顾佢哋啦。我都希望佢哋大高长大，身体健康。 咁啊，我都喺度祝你身体健康，无论系妈妈又好，自己小朋友都好，咁啊有健康嘅身体就可以多啲爱锡佢哋啊嘛，系咪？ 系，多谢。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周小姐，希望你快啲好翻啦，好唔好啊？ 好，唔该。 好啦，拜拜。 31 好，电话旁边有刘畅，阿畅早晨啊， 早晨畅， 早晨 Kitty， 早晨啊 ，O 早晨， 系麻烦你同我哋介绍下今晚港台电视31有啲咩好节目啦。 好啊，嗱，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7:35有医生与你啊，咁啊逢礼拜四医生与你咧睇过啲朋友都知道啦，有呢个医家到访嘅环节，就系讲儿科嘅小儿科嘅，咁啊今晚咧同大家讲下咩咧？即係小朋友啊，或者啲幼童咧，咪好多時都中意咧攬住啲公仔啊，即係啲玩偶啊，即係可能係張被，可能係箍筍，可能係公仔洋娃娃咁樣啦。 咁啊，因為咧呢啲玩偶咧能夠為嗰啲幼童咧建立安全感啊。咁、但係好多家長會喺度諗啦，啊，究竟去到乜嘢程度咧，嗰個仔女咧先叫做過度依賴嗰啲玩偶咧？即係個小朋友又慢慢會大噶嘛，去到乜嘢年紀就唔應該再俾佢依賴呢啲紅啤啤咧咁咧？咁、啊，今晚咧就會請到醫生咧上嚟同大家講解一下、分析一下啦。 係，好啊。 咁啊，再好快介紹下啦。緊接住夜晚八點鐘有鏗鏘雪啊，咁啊，今晚咧請到 Henry 哥哥上嚟啊，即係兒童節目主持 Henry 哥哥。咁咧，佢又唔係主持兒童節目啊，今次佢係做呢個受訪嘉賓。佢就由呢個嘉賓主持阿方健兒咧，同佢暢談一下咧，佢咁多年嚟咧做兒童節目主持，究竟佢點解入行？點樣入行？同埋咧，佢有啲乜嘢得意嘅經歷咧？咁啊，另外咧， 可唔可以幫我問下 Henry 哥哥點解可以 keep 住長青不老嘅樣？ 係 好似越嚟越后生咁样嘅， 点做到究竟？ 系咧，嗱，我都想知道，咁大家今晚又要睇下佢会唔会分享一下咧呢、這个美容美白嗰啲心得啊 ？Keep fit 之道啊，好 fit 啊，真系， 冇错啊，咁啊。再同大家講埋啦，緊接住夜晚八點半有呢個日常八點半啊，咁啊今晚咧同大家去介紹一個小玩意，叫做花式劍球啊，即係或者日本講嗰啲叫劍玉，係啦，係啦，即係但係 Kitty 呢樣嘢原來唔係日本嘅喎， 哦係啊， 又係中國。 又唔係嘅，即係唔係所有嘢都 係。我唔知啊，因為好多嘅起源啊，眾說紛紜啦，我只能夠講係。 我照稿讀啦，原來咧，據講呢個劍玉啊，就起源於法國嘅。 哦， 咁喺18、19世紀先傳入日本嘅啫。 咁啊，但可能 又 係 有個法 國 人，又係有個法國人突然間覺得啊咁得意嘅，咁啊有啲日本人覺得有支劍篤下篤下個波， 唔係劍，係佢係一個鑿咁樣鑿起個波啊，係啊， 係啦，條繩。掹住嘅嗱，咁但系咧，即系又法国又日本，但系今晚我哋请嚟香港嘅剑球爱好者啊，教下大家咧点样玩剑球，有啲乜嘢技巧，同埋原来咧剑球都有好多款式。 系啊，我见到佢哋最劲有一个咧，系即系一辣有十个咗十个波咁样咧，同时间一下戚高，跟住将嗰十个波摆翻喺嗰个左上面。 劲， 系啊，好劲！我哋可以欣赏下，其实香港都有好多呢一啲即系玩杂耍好叻嘅艺术表演者。 系啊，咁啊，今晚大家要留意呢个日常八点半啊。 好啊，唔该晒你阿昌，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要求情报人员加倍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并且促请中国和国际合作。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批评，国际上有些人又在疫情溯源问题上玩起政治炒作老把戏。发言人说，关于疫情溯源问题，中方一直主张在基于事实、尊重科学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如果将科学问题政治化，不单止很难找到病毒源头，还会让政治病毒蔓延，让国际防疫合作举步维艰。中方支持对全球各地发现的所有新冠疫情早期病例进行全面核查，对某些散布全球又往往避而不宣的基地、生物实验室等进行彻查，而且要完全透明，基于证据感一查到底。内地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两宗是本土个案，都在广东省出现。内地传媒引述深圳龙岗发布在微信公众号的发布，指出在昨日新增两宗无症状感染，是对境外输入源头不明个案相关重点人群检测时发现。确诊的是两名男子，居住在龙岗区和安良社区。内地累计91,038宗确诊，4,636人死亡。南韩新增62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是事隔一日再度回落至700宗以下。 累計超過138,000多人確診。另外，新增3宗死亡病例，累計1,943人不治。美國警方透露，加利福尼亞州北部城市聖何塞發生的槍擊，至少8死1傷。另外，槍手在案發現場自殺身亡。聖何塞所在的聖克拉拉縣警方說，槍擊地點位於聖何塞市聖克拉拉谷交通管理局一處輕軌設施。槍手和多名死者都是聖克拉拉谷交通管理局工作人員。警方又發現至少一枚爆炸裝置。槍擊發生在輕軌設施維修工作最繁忙的時段，受到槍擊影響，輕軌服務當日中午暫停。當地傳媒報道，57歲槍手的住所在當地時間朝早發生火警，警方正是調查火警和槍擊是否有關。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係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亦都有幾陣驟雨。週末同下周初驟雨增多同有雷暴。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5%，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85点，跌180点，总成交金额135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4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2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9.3系升1.15，开拓药业67.4跌3.3，易居企业控股系8.24跌1蚊，腾讯控股608蚊跌10蚊，斯摩尔国际53.45系升2.3。正荣地产5.02系升1.5，友邦保险100.9跌1.5，美团274.4跌5.2，阿里巴巴205.2跌1.8，比亚迪电子50.15。比亚迪电子最新系报50蚊，无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2，日元109.18，瑞士法郎0.899，加元1.214，人民币6.396。英镑对美元1.409，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7。日经平均指数报28,412点，跌230点。港金现价报17,54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28美元，卖出1,8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啦。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岭南大学，即系富泰村嗰度附近啊，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啱啱走咗，不过都好塞车啊。龙尾去到三圣村嘅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之前近住富泰村附近咧，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啦，塞到三圣村。咁另外而家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咧，都好多车，龙尾去到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噶。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线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仲系多车嘅，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回复畅顺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回旋处，将军澳隧道去九龙龙尾电话机楼， 咁啱啱收到宗意外事故啊，喺告士打道噶，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开有意外啊，塞到演艺学院嘅。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开有意外，龙尾去到演艺学院附近。其他路面嘅交通情况，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近住坟场同埋明爱医院一带咧就比较多车嘅，而龙翔道去观塘咧就近住彩虹钻石山段啦，同埋狮子山隧道之路风力楼段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啊。新界啦，而家大埔公路去其实应该来往方向啊，大埔公路近住沙田市中心段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嘅，去上水方向龙尾去到美林村，去九龙方向龙尾过咗马场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各位打工仔，你了不了解职场各种奇难杂症呢？ 做只出威的马仔。 我成日同嗰啲人讲，你唔好同我讲下边个喺你面前讲乜，或者系边个喺边个面前讲我啲乜，唔使。你叫佢有本事跑嚟我前面同我讲，我一定听。第一，佢跑得喺我前面，即系佢追到我。第二，你既然喺我前面，你叻过我，我听。 逢星期二晚上10点到12点，同你继续倾马俊伟教你做只出色的马仔。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杰彤。每朝六点你在做什么呢？啱啱起身吃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杰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Kitty 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Hello， 早晨9:40啊，咁啊喺呢度咧，大家可以做一个动作， 就系 攞起你嘅电话，系啦， 1872388，等紧你打嚟晨光 Morning Call。点解咧？因为啦，即将啦踏入啦六月啦，咁啊放暑假啦，咁啊好多唔同嘅活动啦，但系活动之余咧，都希望大家可以打个电话嚟1872388，送下祝福啊俾你嘅至亲啦，咁可能有啲生日啦，有啲朋友咁啊，有啲朋友结婚周年纪念啊， 系啊， 有啲相识纪念嘅啦。 系啦， 有啲就庆祝阿仔放暑假咧，即将系啊。 或者其实我有谂过，啊有冇人打嚟，即系讲展开追求啊，或者真系凭歌记忆啊，未成为你嘅恋人都想送首歌俾佢，希望佢听到之后feel 到你嘅爱意 啊。求婚啊，咁样嗰啲都 求爱啊，咁样都得啦， 系啊，睇下试下得唔得？听大家嘅电话1872388，依家可以打嚟啦。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边样行先呢？每次我听到发财立品呢句说话，都会谂点解发财要行先过立品呢？我哋会话发财立品，唔会话立品发财，系有先后次序之分嘅。就好似我哋饮茶叫虾饺烧卖一样，虾饺一定要行先过烧卖，所以我成日觉得虾饺系紧要过烧卖。发财先过立品，是不是即是说发财是紧要过自己有品呢？ 发财行先过立品，即是如果你想发财，要先将个人品行放在后面。是不是即是说，如果人先有品，是比较难发财呢？立品不可以行先过发财，我们做人不需要有品住，一定要发财先。如果你想发财，个人就要冇品。唔使担心，因为你发咗财之后，自然会揾到方法立到自己个品。人品真係好紧要，成日听到人讲做人要人品好，人品好其他人先会鍾意你，尊重你㗎嘛。咁乜嘢叫做人品呢？人品即係你嘅个人修养。我识你就知道你人品系点啫。如果我唔识某一个人，我又点知佢嘅人品系点呢？唔系咁都唔知呀嘛。你有冇留意人品个品字系点样写㗎？系三个口字。即系话好多人讲你系点，你就系点。所以当好多人话呢个人嘅品格系点，其他人就会以为佢嘅品格就系点。记住，只系以为，唔系等于系真噶，因为只要有三个人讲系咁，呢个人就系咁噶啦。我成日都话，如果你真系想了解呢个人，你真系自己去认识呢个人先啦，唔好成日听人讲。现今世代，大家都好中意喺分享平台进行人格谋杀嘅，即系我喺一啲分享平台嗰度系咁讲一个人好。唔理佢系咪真系好，佢就系好，系咁讲你衰，讲下讲下你就系衰咯。但系呢个人唔一定系衰噶，可能系话紧佢衰嘅人先至系真正嘅衰。好简单嘅逻辑啫，一个真正有品嘅人点会讲人哋冇品呢？如果你个人冇乜品，但系又好想人哋觉得你好有品，可以点做呢？叫多啲周围嘅人话俾其他人听你好有品咪得咯，讲下讲下咪个个都以为你人品好咯。但系其他人无缘无故系唔会帮你口讲话你人品好噶嘛，所以你要俾着数人咯。有钱使得鬼推磨，就算你更衰都会叫你做大哥。所以讲到尾，你先要发财咯。因为你要发咗达，先至有钱财，叫人周围话你系一个有品嘅人啊嘛！你唔发财，边有能力去立品呢？你想做一个冇品但系会发财嘅人，还是做一个好有品不过未必会发财嘅人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别害怕，你拥有的天赋的一对双脚伴你可漫游。如果有一天，你屋里家私一旦再不拥有，别害怕，那温暖的家里的成员欢笑伴你于床头心乐透。人的快乐在乎学晓得后，名利不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越抱着只会越嬲，只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天莫非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善天莫非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 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越抱着只会越嬲，知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善天不欺，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熄灯落睡了，福天天女笑得开口，愁已足够。人算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竟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天不欺，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熄灯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咁啊，吹神厨房咧，想同大家讲一个小食， 可唔可以食啲轻松啲？ 呢、這个好轻松啊！ 我哋呢排咧 食得太 heavy 啊，开心食 系啊，开心食。我过往咧生日月啊嘛， 嗯。 系咁食，系咁食啊！ 系 肥咗十磅啊，真系 真系啊， 系真系有十磅， 睇唔出咁又顶窿似八磅， 遮得好啫，遮得好啫。 哦， 唉、哎，但唔掂啊，真系要跟你同阿超 B 去 做下 gym 啦、 啊，跑下波仔啊， 系啊，跑下波仔啊，发泄下啦，顺便 发泄下自己内心嘅冤屈气。 系啦， 我冇啊，但我冇啊， 你冇啊，你冇啊，咁啊，将你开心诶、散发出嚟咯，都 系啊，股市又继续升， 系嗱咩啊，今日唔系跌咩？我剛才看到紅米推出喎， 小米不是就嚟三十蚊 咯？哦，唔係，但係而家係跌緊112點。 哦，係咩？我 係啊係啊，你唔好淨係睇你自己嗰只。 俾心情蓋過咗，俾興奮嘅心情蓋過。 興奮咧，其實都可以講埋喎，喺我哋嘅面書專頁上面咧。 係、啊、哇！ 小白嗰張相犀利喎，好多 like 千幾個 like 啊，係咪啊？小白呢、這個叫做百元號作品， 係啊，非常勁。咁啊， 月圓之夜 係。 圖片是吗？ 是啊，咁大家可以繼續上去俾 like 啦，或者咧將你哋嘅相片都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交流一下啦。 係係係，喂，咁講下你個廚房，你話輕小食係食乜啊？ 係啦，食咩？ 食乜？ 呢、這個咧就係我其實係我細個睇電視學嘅。咁我細個嘅時候咧，我諗大家每一年都會有一啲大食會咧，咁、會整啲嘢食翻去噶嘛。 大食會通常食蝦條啊？ 嚇，食蝦條？唔係喎，多數都會叫屋企人整少少嘢翻去。 开几包薯片啊，嗰啲咧，蛇啲脆恶恶嘅嘢出嚟又。 咁我记得咧，呢个类似咧就喺电视节目上面学翻嚟啦。咁啊，跟住喺屋企整咧，诶，几好食喎。咁跟住咧，到而家间唔时都会整下嘅。咁啊，其实咧，首先就系将个鸡蛋烚咗佢啦，烚到佢熟晒。咁跟住切开佢一半咧。咁梗係打橫切啦，唔好咁打凍湯啦。打橫切咗一半咧，咁你就挖咗佢嗰個蛋黃出嚟，咁、變咗咧佢咪有個兜兜嘅形狀喺度嘅。咁你嗰個蛋黃咧，千祈唔好抌。呢個蛋黃咧又可以留翻起，加少少沙律醬，加少少蟹柳絲。你中意咧可以加其他你自己中意嘅一啲材料落去啦，撈勻佢、就變成咧好似一個沙律醬，但係佢當裡面咧就有啲蛋黃。當然你可以唔使用曬所有蛋黃啦、你可以用譬如你煮十隻蛋嘅，你用五六隻蛋黃咯，或者你中意咧，你可以加少少蝦肉落去又得，咁加啲沙律醬撈勻佢，將佢咧再一筆筆翻喺你嗰、那個熟咗嘅雞蛋個粒位嗰度咧，係啦，就好似一啲小食咁，其實幾靚嘅。到最後你中意喺上面加少少芝麻又得、加少少綠色嘅嗰啲叫做番西又得，番西碎又得。咁咧就其實做一個 party food 咧係幾好嘅嗰、樣， 可以試下呢、這個呢、這個名堂叫做崔傑同兒時小吃嘅。蛋白兜兜， 沙律 系啊， 沙律系啊，总之就都几简单嘅，小朋友都可以跟住一齐整啦。 好啊， 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啦。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真係好笑啊！好中意玩 headphone 嘅，好中意咧對啲科技產品咧產生迷思啊！ 佢謹慎啫，佢謹 慎 啫。謹慎 唔关你嗰事嘅，应该 嗰事。哦，呢只牌子嘅， 系啊系啊。 哦，咁样好啦，享乐时代 系有咩享乐咧？ 今日享乐时代咧，就同大家讲下啲虾片。印尼蝦片啊，系啦， 正啊， 系啊， 又系 Auntie 亲手炸嘅， 正啊， 系咪个个都食过啦 ？Kitty 食过啦， 我食过啦， 我食过啦，系个个都食过嘅。咁啊，今日咧我又拎咗， 啱在未讲，我都系食阿 Auntie 啲蝦片大啊，啱在想讲呢个， 我啊真系食我阿妈啲蝦片大嘅，我差啲即跟你讲埋 Auntie 添。 叫 Auntie 开心啲好啦，因为咧 Auntie 后生啲啊，咁 梗系啦， 妈咪又得 ，Auntie 又得， 冇错啦。咁啊，虾片咧的而且确系一个几好嘅享乐嘢嚟嘅，因为点解成个过程咧，其实喺大家喺印尼铺都会买到好多印尼嘅虾片啦。咁虾片咧都可以同大家讲系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啊，今日咧准备咗俾各位拍档嘅咧就系木薯片。 咁有冇蝦喺度噶？ 木薯片系净系得木薯嘅啫，应该系系啦。咁佢咧就呢、這个系俾嗰啲素食者都啱食噶。 系，但系佢咧个样子就同平时嗰啲印尼炸蝦片咧系好相似嘅。 系啦， 同埋都几大块下嘅。 系啊， 系啦，蝦片咧其实 大过块手掌啊， 大过 啊, 啊, 啊， 我哋货真价实啊嘛， 系咪、啊？抵食夹大件、啊， 抵食夹大件啦、啊，系咪先？咁啊，其实印尼式嘅蝦片咧有好多唔同款嘅。咁啊，呢一只今日拎出嚟呢一只咧就系木薯片啦。咁原本系好细块嘅，又系抌落个油锅嗰度炸嘅时候咧，就会炸到好大块。咁但系咧，款式方面，除咗有木薯之外啦，大家最认识嘅就系虾片啦。虾片之外咧，仲有龙虾片又有啦，跟住亦都有鱼片啦，唔系我哋食嘅广东嗰啲鱼片啊，系嗰啲炸嘅鱼片。其实望起上嚟个样咧，同虾片好唔同嘅。唔知阿 Kitty 有冇食过呢只？就系佢好似一嚿嗰啲广东面饼咁样嘅，一条好似面咁样嘅，咁啊炸咗出嚟之后就一大饼，咁但系佢系虾片咁大块，不过你入边好似好多面喺入边，但系粗少少嘅。 咦，我冇食过， 我有食过啊，因为你上一 round 啊 ，Auntie 有请过我食。 哦，系啊， 系啊， 哦，咁啊，下次炸翻俾阿 Kitty 食啦， 炸翻 俾大家食啦， 系 啦。咁啊，除咗呢之外咧，仲有一啲叫做鱼波波。咩叫鱼波波呢？即系好似我啲我哋食嗰啲鱼蛋咁样咧，咪一粒粒嘅个 size 咧，就同呢一个鱼蛋差唔多。咁佢亦都系用鱼肉去到整嘅，咁亦都咧系拎去个油锅嗰度炸，炸完之后咧就个 size 就好似我哋食嗰啲鱼蛋咁上下大嘅。 咁即系炸鱼蛋啦。 炸系类似系炸鱼蛋啦，不过食落去咧个口感同我哋食嗰啲虾片咧系完全冇分别嘅， 即 系都系 脆 嘅，脆系都系脆噶， 系空心噶嘛，系咪啊？听你咁讲， 佢唔系空，佢有少少实心，不过入边系松松地，因为炸到佢松啊嘛，咁你一食嘅就咔一声咁啊。嗰粒魚蛋咧就俾你咬開咗一半咁樣嘅，係啦，索索聲咁樣食落去。 哇！你食咁多呢啲油膩嘢，但係你皮膚咁好嘅，由細到大都 好彩，阿媽啲湯又好 咯。哦，即係呢邊食炸嘢，嗰邊又食翻啲湯水。 佢係久經訓練啊，好明顯，由細到大有曬呢個抵抗， 即係食到順，食到順咗啦，所謂嘅係嘛？ 係啊，食到順咗啦。喂，但係咧，其實點解話享樂時代仲可以除咗話同大家講話食蝦片啊、食木薯片啊、咩片都好之外咧，其實都幾好。玩呢样嘢嚟嘅，咁啊当然啦，要爸爸妈妈陪住啦。如果你想小朋友一齐玩嘅话，因为炸虾片咧系真系我细细个就好中意玩嘅一个游戏嚟嘅。 因为咧，我系咪见过你影俾我睇定系点样咧？即系你嗰虾片咪好大块嘅，即系 炸完之后， 炸完之后好大块嘅，但系落锅嗰时咧系好细督嘅啫。 系啊， 跟住一落咗个油嗰度，佢就发开噶咯。 系啦，发到好大嘅。其实佢本身就好似我谂直径都系得 五蚊定银 五啊，咁又大少少嘅。我谂 我想想多十蚊啊，唔系我十蚊啊，细啲。 最大蚊，我谂大概系四 cm 左右直径嘅啫，即唔系好大。咁你就要准备咗个镬啦，抌落去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啲，因为惊佢有啲一有少少水气咧就会爆啊。咁、 哦、 所以如果你炸虾片之前咧，其实啲印尼朋友有啲杀手锏嘅，就系、是、你炸虾片之前咧就摆喺个太阳下咧晒， 哦， 暴晒， 即系嗰个虾浆冇晒水分啊？ 唔系唔系，佢原本嗰啲虾片啊， 虾片、哦、 即系未炸之前嗰啲嘅虾片， 系 咁其实就好似一张一饼嘢咁样嘅，咁嗰饼嘢个直径就大概系四 cm， 好薄嘅、嗯， 即系嗰啲虾胶咯， 系啊，类似虾胶咁样啦，咁、你就摆喺个太阳嗰度暴晒，暴晒佢几日之后咧就乜嘢水分都冇，咁你就落镬嘅时候咧， 晒几日噶原来， 有啲嘢你唔知噶嘛， 我真系唔知 系 啊， 咁所以咧，唔系我意思就系有啲惊水分你唔知道。 啫。你唔系你应该第二个意思嚟嘅。 我以为有啲乜嘢事啊？有啲人知啦。 我系真心谂住问下佢啲巧妙噶。哎呀， 唔系，即系我话意思就可能入边有啲水分你唔知，系啦，咁啊晒到佢通透啲。咁你落镬嘅时候咧，就可以俾小朋友一齐落啦。咁你一落嘅时候咧，就哒哒哒啦。如果你晒得通透，冇乜水分嘅时候咧，咁佢又唔会点样弹出嚟，咁啊安全啦。 我反而想知道其实个材料大概有啲乜嘢咯。 你话嗰块虾片 系啊， 如果佢系纯虾片嘅话，佢真系用虾去打出嚟。 纯虾胶 系啊系啊系啊， 咁、加少少调味， 加少少调味，加少少粉落去，咁咪就压扁咗，成为你可以喺印尼铺买嗰一串嘅虾胶咁样嘅。系啦，咁跟住你就我就买嗰啲啦，或者有阵时其实印尼有啲人佢哋都会自己做添啊，自己做呢啲虾，然后就放落嗰个油锅嗰度炸咁样嘅，系啦，咁又好玩啦，咁又好食啦，同埋炸嘅时候咧，你要不断攞个镬铲咧，因为佢一路炸一路发大嘅，如果你唔攞个镬铲一路揿住佢嗰个扁平嗰个样咧，佢就会挛埋一齐。 哦，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想好大块望落去好劲嘅，大过块面嘅，咁你就一路炸嘅时候咧，就一路咧就揿，咁炸完出嚟就好大块啦，咁样。 但系呢啲系咪要嗱嗱声食啊？即系好快就会淋噶？ 你摆喺个嗰啲全气罐入边都一样 OK 嘅。 系啊，咁啊，多谢晒小白嘅提供，亦都多谢 Auntie 啦。今日翻去即刻食下呢个木薯片啊！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 你唔好话俾我听，阵间有轻谈展唱不夜天。 唔系，听咗十点钟新闻报道先。 乖啦。 梁明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咦，个个都喺晒度， 大家都担心留低你一个喺度，惊你闷啊嘛。 嘿，听朝见。